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9点，跌16点。跟住部分港股嘅做价，通达集团2.8毫7，跌2.1；腾讯控股254蚊，升3.6；中国中药4.4，跌两毫；恒生 H 股103.9，升2.2；盈富基金25.35，升2毫；中国平安46蚊，升5毫。新华保险41.1升4毫，建设银行6.39升5仙，中人寿24.6升4.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7，英镑10.075，瑞士法郎7.721，澳元5.722，加元5.67，新西兰元5.39，欧元8.4661。每百日元对港元6.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938点，升38点。港金现价报11310蚊，跌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0.2美元，卖出122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一宗交通意外系非常挤塞嘅，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啦，慢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噶啦，就过咗丽晶花园少少，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啦，慢线就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非常挤塞咧，龙尾已经过咗丽晶花园少少噶啦，咁反方向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呢一段咧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咧非常之塞啊，龙尾仔喺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仔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过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东区走廊去中环，少少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交通好返好多了，龙尾就是去到骏景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邑路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000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 Alberto 欧瑞强 联同靓妈黄淑仪， 型爸吴代容， 乖仔李志刚， 靓声 Winsy， 用靓歌为爱你嘅人送上至诚嘅感谢。 2000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5月14日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与妈妈共度一个至温馨嘅母亲节。 老公，你睇下张法团通告，要请新嘅清洁同保安公司，仲要做外墙维修啊！ 吓，点解我唔知嘅？ 我哋冇去开法团会议，咪乜都唔知咯。 大厦公用部分，业主系有责任一齐管理嘅。当法团商议重要事项，业主应该亲身出席同投票，唔好授权其他人，咁先可以保障自己嘅权益。管理大厦要积极，携手参与齐得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咩系成日都唔够用又追唔翻嘅咧？除咗钱之外，仲有一样系有钱都买唔到嘅。 突然一家人气氛已改变，突然一生人时钟也停电，打破多少终点，再想转时光偷换。 国语作品双轩嘅粤语版，林夕写咗一个浅白嘅道理：时间总系飞逝又难以追回，简单嘅五隻字，突然一生人，由二弯拿八口唱出嚟，听到无管动。 到那天想不想 作曲以湾拿田字林夕，编曲监制冯汉铭。上榜四星期，回落咗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黄婉之突然一生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诶、欸，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佢爸爸叫曾志豪啊。诶、欸，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诶、欸，呢位家长我唔系同呢边市。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咧？ 哎呀，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3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仲知道咧，呢个系佢哋嘅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嚟到礼拜四嘅朝头早啊，早晨。 系，咦，头先做咩咁快上演咗一幕母亲节预演嘅环节嘅？ 咁又唔好咁讲，片点样都做唔到我阿妈，同埋我会收钱嘅，我 系 礼物嚟嘅， 冇人话送，冇人话送礼物俾阿妈，唔可以问佢攞翻钱嘅， 咁就唔系送啦，都 系啦。 我头先我觉得直播室好温馨啊，本来入到嚟冇音乐嘅，一见到咧有一个后辈咧拎咗盒咧，哇呢盒送俾你妈妈一流咁样咧，哇跟住即刻咧听到有真的爱你喺度漂浮啊咁样， 系啊系啊，哇你话啲好丰富啊依家， 系啊，话呢个都好嘢嚟啊，你心头好啊， 我当然啦，话说 你个神台 咪咯， 系啊，我神台 多咗一支嘅架撑啦就 系啦，又好话说自己都好耐冇入过火，系真系断年计噶啦，因为过往咧都系等同事生日。或者圣诞节送， 喂，但有啲人度日如年嘅，你断年计会唔会只系两日冇买咋？ 唔系，我嗰啲真系断年计嘅。咁啊，话说阿祖咧就人面广，你知啊，系啦，佢即系识好多人。咁啊喺买心头好嘅时候有节，竟然有节，咁啊梗系咧反应啦，系咪先？ 系咪都节得好紧要噶？ 哇 ，OK 啦， 咧个样面有难色，佢话冇理由话俾你听节得好紧要啊！ 而家冇啦， 事情不 总有办法嘅。总之你哋两个对我好啲，着数应该会有嘅。 咁阿祖咧就好关心话，咦阿天，喂有节，你帮唔帮衬啊？咁样，咁我梗系帮衬啦。话说我都好耐都冇添一嗰啲新嘢啦。 添丁啊，佢讲好耐冇，十几年冇添丁啊。 即刻查两下咯。 系啊，油咩？而家嗰啲系神油。 都系香油嚟噶，对佢。 系啊，哇， 都有刺激嘅作用。 系啊，喂你，唔该晒。你讲到啲咩刺激咧？我今日睇到个新闻，我都觉得好刺激噶。 咩啊？ 你咧？如果成为人哋口中咧，一个叫做安慰别人嘅一个标准咧，你会唔会觉得开心嘅？即系譬如话，哎，你都唔算，你都唔算矮啫。 喂，咁呢个咩安慰别人嘅标准？你讲咩？我好敏感噶， 我同阿田讲话，你都唔算矮啫，跟住你知我讲咩噶嘛？ 系啊， 阿田好仲矮咁样。 唔系，即系我唔高啊。 系啊，即系攞咗第二个人嚟做标准，跟住安慰咗就话，你咁都算肥，你不如望下。 咪系咯， 吓你会唔会开心咧？你成为人哋口中咧嗰、那个即系唔系标准啊？ 我会话睇下讲边一个咯，即系如果我听到嘅话，吓佢都系一个标准，唔系又话咁，我真系好低噶咯咁样。 唔系咁，但系都威嘅，即系譬如如果你话，哎呀你矮都唔够，阿志伟咪仲矮咁样，咁都出咗名啊。 系 又或者佢把声好尖好高， 系 都算系一种成就啊，系咪？ 唔算成就嘅，可能好多人唔中意噶嘛。 系都算噶，如果有朝一日，即系特首嗰啲讲咧，话你身体有几差啫？你睇香港电台嗰个主持，佢身体仲差。哇，我都觉得，哇，我都光宗耀祖。 都系个标志嚟嘅啫。 系咯，我都系一个 standard 啦，咁样。 哦，一个标 准。香港而家成为咗一个标准。 边一方面先嗱，应该都系唔好噶啦。 都唔好嚟讲都算系咁啦。咁我啲人一提到嘅时候都攞嚟话，诶唔使惊，你望下香港，算好啦、啊、你哋。 我记得以前咧、啊、要形容嘅话咧会赞嘅东方之珠啦，闲嘅文化三学啦，即系都系四个字嘅。今次系讲边一个部分先？仲有 嚟得个赞嘅就系购物天堂啦。 系而家唔再系噶啦。 系啦，而家唔再系嘅时候咧，又弹咧话你楼价高咯。 啊，接近啦，接近啦，接近啦。 哦， 楼价系一个标准，即 系 话 一个标准啦。 系啦，你喺第二个地方度买嘢，你睇下都平过香港咁样，咁实平过香港个买楼。 你咪话即系咧，虽然咧话香港楼价去到癫价啦、黐价啦、咩价都好啦， 但继续都喺度创新高。 但系咧，我啊身为一个香港人咧，行咗出去。我觉得自己升价，虽然我唔系住紧千万豪宅，我都觉得自己升价十倍噶。 系啊，我哋都话抗疫能力好强咯。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哋如果搞一个咧世界公屋居民大会咧、嗯，一去到你又喂真系，我哋公屋500万啫嘛。 系咯， 赢咗啲豪宅啊，大佬。咁我哋而家边度扬威咧？我啊就系咧呢个李家乡系英国咧，佢每日邮报就做咗一个叫做香港住屋嘅专题，咁啊报我哋啲。棺材房 哦， 咁然后佢报完之后咧，佢就加咗个标题咧，哇，几安慰佢所有嗰啲居民啊！佢话你有冇觉得自己所住嘅地方环境好差？ 嗯， 唔好伤心。 冇， 佢话你望一望香港啦， 系啊， 佢话你望一望香港啲棺材房。佢话咁就冇问题噶啦， 冲出国际、啊。 咦，竟然我哋系备受关注，即系兼且喺当地咧，即系英国咁远咧，都系话你唔系好差咋？你望下嗰点仔， 系啊， 嗰点仔喺个地球嗰度。 喂，我哋以前我哋系攞人哋嘅嘢嚟安慰自己噶嘛？你记唔记得？譬如咧嗰阵时搞嗰啲咩翻大陆嗰啲交流啊，访贫问苦嗰啲咩希望工程之后咧，通常都系咁噶嘛。翻到嚟我明白咗啦，你以为自己环境好苦咩、嗯？你睇下山区嘅儿童， 系啊，佢系每日都个几钟头翻学噶。 系啊， 我哋而家咪山区嘅儿童咯。 系啊，我哋 要冇水冇粮嗰啲添。 我而家想象紧咧，系咪以后佢哋会组团嚟参观咧？我哋今日又带啲朋友嚟望一望啦。哎呀，因为佢哋觉得自己真系生活好困苦啊。哇，望完你哋之后啊，佢哋而家心旷神怡啊，嗰个翻到 自己。交流啊，交流。 咁我哋已经住好似一间农屋咁噶啦。咁我哋咪好似动物园嗰啲忽忽咁样俾人哋嚟参观咯。 系噶啦， 你叫我忽忽 call me。 佢哋英國而家可能嗰啲學校嚟交流，唔係我哋香港去交流，係佢哋嚟我哋香港交流。 咁都得係嘛？ 住屋交流咁啊！ 係啊，我哋而家成為咗一個咁樣嘅社工嚟㗎，我哋係安慰別人啊！ 交換生計劃未去人哋屋企住嘅，我哋仲有冇呢個計劃？ 有，我覺得更加要有 大 project 嚟㗎。對於外國嚟講， 唔係你諗下，即係嗰啲咧大陸嗰啲一孩政策咧，咪仲壞咗佢嘅。咁我哋以前就快黄埔军校啦，而家唔使啦，你叫佢哋过嚟住一住我哋呢啲扬威海外嘅棺材房，妈咪我以后会乖噶啦，我会听话噶啦，我身家考产啊，真是真系，所以呢个标准咧，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咧？ 唔中意啊！如果佢哋嚟探我哋嘅话咧，我觉得有啲似太平绅士咧嚟探我咁啊！ 哎呀，你们还好吗？好啊，好啊！ 俾翻张三尺半床我得唔得？我唔要两尺半。 别落泪，别再到回头。不需关注以后我的处境，别又让内疚再应承，不需归咎你做了的决定。你若然决心分手，泪水不应闪于眼睛。你若然爱他多些，你需给予我痛情。别赎罪，别再受掩映，不需躲我背后听感叹声，别落力地制造和平，不需恐怕我没法子冷静。你若然已经改变，别将心底的都说清。你若然爱得辛苦，未需拯救这伤悲。不需要安慰，关心我伤势，伤得更深，我也有我的气力去控制。不需要安慰，开解我一切，分手这刻你悄悄远去更是美丽，我的心对你封闭。 醉，别再受艳影，不需挡我背后听感叹息。别落力，你制造和平，不需恐怕我没法子冷静。你若然已经改变，别将心底的都说清。你若然爱得辛苦，未需拯救这伤悲。不需要安慰，关心我伤势，伤得更深我也有我的气力去控制。不需要安慰，开解我一切，分手这刻你悄悄远去更是美丽。我的心对你封闭，不需要安慰，关心我伤势，伤得更深我也有我的气力去控制。不需要安慰，开解我一切，分手这刻你悄悄远去更是美丽。我的心对你封闭， 我要投诉，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烽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27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0%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晏昼天气都几炎热噶。哦 ，very good， 起码今日都唔会有落雨住嘅。 系， 不过啊，琴日开始咧，我见到人影住出边天气咧奶白色啊， 咩都睇唔到啊，白蒙蒙一片啊。我有一个位咧，琴日我搭车咧，好似经过东朗嗰阵时咧，我明明喺度睇，啊死啦，系咪只诶 只眼有事？ 即系 contact lens 啊，系咪蒙咗咧？点解我望嘢咁蒙嘅？但系又净系发觉净系呢一边其中一边啫。跟住就发觉原来我望住维港嗰边嗰只眼咧，望嗰个风景咧，即好似奶白色蒙咗。 因为大陆嗰啲风咧，嗰啲 唔系噶，可能香港吹上去咧，唔知噶。 我哋喺南下噶，所以我吹唔到上去噶。 系啊，嗰个就女上，我哋就南下。 系啊，好鬼秘嘅啲风， 佢嗰啲嘢咧， 北极的风嚟噶， 吹晒落嚟，所以嗰啲 PM2.5 咧嚟晒喺度。不过咧话咧嚟紧呢两日咧，吹唔知咩东北风吹走佢噶咯，可能。 系啊，总之 就系咁啦。 同埋就系成个香港个上空咧，嗰个隐形眼镜就蒙咗。好啦，避啦，我哋避雾霾嗰阵时都话啦，出去旅行避雾霾最好噶啦。 系 今个母亲节咧，好多传媒嗰啲专题咧，我觉得以呢一个角度咧系最有趣嘅。 都真系几有趣嘅呢、這个， 因为大家想记得噶啦，年年咧母亲节啲专题咧唔系咩食嘢啊，买礼物啊， 系 就话哎呀 妈有几伟大、啊， 几伟大几咁辛苦啊。系啦，咁啊，哇！今年咧呢、這个真系俾佢奇军突起，咁啊有个旅游网站嗰、那个 app 咧又做咗个调查咧，都好正嘅角度。有冇试过同阿妈去旅行啊？ 嗱、嗯，跟住下一届咧就系你同阿妈去旅行嗰阵时有冇嗌交啊？ 嗰阵时我系好负面噶，即系冇人会话咧好开心咁样噶。 唔系有嘅，有啲人都系有嘅，不过咧即系话好开心嘅同妈妈一齐去旅行，不过咧嗰个占嗰个叫做我哋嘅比率啊，受访嘅市民里面当中有几多个 percent 系？闹交收场啊！有啲 percent 咧系好和谐嘅，全程都咁。 大家有冇试过先？ 有， 同阿妈去旅行。 有， 系讲紧好细个啊，定系最近嘅事？ 最近 有冇 大个咗嘅？ 有冇闹交？ 嗯，我冇闹交 吓，你忍。 但系我有有啲位系要吸一啖气嘅。 咁犀利？ 即系唔系吸？因为吸一啖气，我通常都系咁嘅，要磅噶啦，爆炸嗰阵时咧，我就吸一啖气。 好啊， 继续啊，咁样 停一停，谂一谂，真系正啊呢、 這 个。 平时我都唔系，咁我对住你哋两个啊，我唔敢样吸一啖气嘅话，点样继续落去啊？ 你对住你对住佢啫， 我每日都透好多啖气噶，你知唔知啊？ 大家明啦，你容易出汗啊嘛。咁你阿妈有冇同你讲话佢吸咗好多啖气啊？ 我觉得佢都有， 系咯，佢阿妈最后直情系放弃。 冇你咁好戏真系。 嗱，即系通常咧系咁嘅，一个人做事咧就好，一个人做好多嘢咧都好顺利嘅，自己想做就做啦。 霸道咯，霸道咯，独裁咯。 唔系，咁两个人咧， 桂花店 就要有收有粮啦。 系 点咧一齐行啊嘛，同埋嗰几日行程系咪冇得走噶嘛？咁、嗯、我即系其实咧，我哋每年都有一次同阿妈去旅行嘅。 几、 嗯、 好。 咁啊会有时就两公婆啦，有时咧就一家四口啦，咁有时就五个加埋阿妈啦，有时系加埋家姐屋企人嘅咁样，咁。咁啊，即系阿妈咧就真系大过天嘅。咁、嗯、我咧做中间嗰个咧，因为我净系带下自己阿妈嘛，唔系带奶奶啊嘛。OK， 其实我啊，哎我奶奶哎好多次啊。咩话？ 一齐讲啊，睇下边句真啲。一二三，佢边会同佢奶奶去旅行啊？咦，你都唔够胆讲第二次喎、 啊？系啊，佢咪而家 佢 头 先第二句话，我哎我奶奶去旅行好耐啦，哇，佢揞住个心我都讲唔出啦。 我真系哎我奶奶，我冇讲。 佢 边会 想同奶奶去啊？ 起个行动，直接买张飞机票，跟住就一齐飞啦。 问题系护照佢都要去攞啊，佢冇护照啊，系啊，即系真系呢样真嘅，因为佢年事已高啦，认真嘅。 咁都要体谅翻佢哋个情况。 系啦系啦，咁即系好耐之前同佢讲，佢话诶以前都唔去啦，而家更加唔去。咁同我 讲， 咁啊，我同我妈去旅行咧，认真嘅，系有 即系拆嘅， 好迁就，因为我仲拎住阿老公同埋两个细佬啊嘛，咁佢哋都系都年轻下噶嘛， 佢哋都系同我妈去旅行啊。 佢同我， 佢哋接受访问都系话忍住打气啊，一样啫嘛。 咦，系佢又同阿妈一齐喎。 系啊， 佢系当中嗰17% 咧，话系日日咧同阿妈嗌交嗰个17%，即系永永同乐乐啊，系嘛？ 系啦，咁啊嗱，嗱咁啊， 咁我有冇同我阿妈闹交咧？好似又冇喎。 以你嘅标准，你就算闹咗，你都觉得冇嘢啊？ 系，可能系。 我提你啫嘛，阿妈，我语气大声啲啫，系咪？ 个个人态度唔同啫。 系啊，嗱，好似阿祖话斋咧，佢个结果咧就话有17%嘅被访者。就话当佢同阿妈去旅行嘅时候咧，系有日日与妈妈争拗。喂，大佬系 每 日 系每日， 其实都真系几多啊， 都要几有恒心先做到呢件事， 同埋真系几不满对方咯。 唔系嗱，佢所讲嘅争执咧，又即系如果佢要再细分，睇下啲咩争拗上面，可能嗰、那个阿女中意行街嘅，阿妈中意即系 呢啲 系属于 好大嘅争执。 系啦，呢啲系好大争执。 呢个系噶，喂，因为好多时候咧，有阵时妈妈或者个女或者个仔啦，下边个。都好啦，佢哋去到旅行嘅时候咧，梗系会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噶啦。如果有阵时就 系 谂我想咁样，我另外一个咧就话喂唔得， 我想 系啊咁样，咁啊好容易有争执，因为个时间短啊嘛。 系啊，边个就边个咧，难得去旅行我又大家又知道 嗱、啊。其中一个咧，佢都统计咗嘅话咧，所谓三大爆波位咧 ， 第一个咧就系话大家即系对行程嘅理解 系啦。 譬如有一个咧，佢就话啦。我又估唔到佢係啱啱咁样嘅组合嚟㗎。28岁嘅女 係 63岁嘅妈妈去英国。好啦，一个呢就话我瞓到自然醒。一个呢就係自然已经瞓醒。 係啦。通常都系咁，我都有遇到呢一格嘅。譬如我同我妈妈爸爸去旅行嗰陣时呢，佢哋两个呢同香港嘅作息时间一样。6:00 就会起身 嘅，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哋平时梗系啊难得放假，梗系希望可以瞓多少少啦咁样。 系， 我哋通常就会做个调整嘅，即系我用呢个方法吓，我爸爸妈妈好醒目，佢知道我唔会咁早起身，但系佢哋真系6:00又真系有啲早啊嘛， 系 咪？ 系系系， 佢哋就会自己起身，跟住咧就喺酒店附近度行。 我自己玩一次景点先， 即系附近啦，譬如啊有公园，佢哋行下公园啊，各样嘢当神韵咁样。但系我哋就我都唔会俾自己话瞓到黄朝白晏咁样啊，就会约通常系8:00就一齐 meet up。就食早餐， 哇！咁早啦，其实 系咯， 咁 8:00 又可以接受嘅。 我真系瞓到黄朝白眼嘅， 系啊系啊，自然醒。 所以嗰阵时我死都唔跟团就系咁样咧。哇！跟团8:00已经影紧相啦，唔系我8:00先可以趌起身，争好远噶嘛。 8:00其实都几早下。 唔系我趌起身系瞓多个隔离床位一次。咁但系佢话原来咧呢个咧呢个我都同意啊，长辈同埋咧后生咧呢个地方真系争好远。 但 系 嗰个作息时间唔一样啊， 系。嗱，佢仲要咁，佢中意早起，但系佢又唔会夜瞓嘅。 系，因为譬如夜晚黑你去旅行咧，有阵时啲夜生活咧，未必啱一啲长者嘅朋友啊嘛。嗱，我同我爸妈就有呢一格嘅，佢哋通常咧就想早开始，亦都想早啲完，可能食完饭啊8-9啊就翻酒店休息啊咁样。咁但系咧，我咪可以之后嗰几个钟咪我自己活着 FIFA 嘅时间咯，我就可以自己去搵朋友 啊 出去玩，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平衡到就得噶啦，即系大家知大家有所需啊嘛， 系啊， 大家开心咯。 不过就算咧，如果佢同你一齐出夜街咧，又未必高兴过。有一次咧，我哋港台咧，其实佢都有拍到一个叫做同阿妈去旅行噶，即系呢轮都好兴噶。咁咧，佢嗰次咧，我哋电台电视部嗰边咧，佢就话同啲阿爸阿妈特登带佢去台湾咁样，咁啊行夜市啦。咁、你以为会好 happy 啦？点知咧照行，但系冇食过嘢。 点解啊？ 你台湾啲夜市系啲咩嘢食嚟噶？ 哦，炸嘢咯。 嗱，佢每档一样食物，嗰个爸爸咧，佢都话咩好食啫？嗰啲、哇，臭豆腐， 系啊， 哎呀，唔好食啦，冇益噶你咁样。 唔系嗱，讲嘅一件事，但系佢会唔会秒到即系唔好行啦？我都唔想行，有冇呢个感觉先？ 唔系啊，佢一路行 一路秒啊， 咁啊真系火都嚟噶啦。 仲要系喂，你想买嚟食，但系佢唔想食啊嘛。 系啊， 咁啊去到最后饮咗杯豆浆嘅啫。咁如果你嗰个仔咧， 最热豆浆 系啦。如果你嗰个仔咧，即系稍为咧，仲系即系兴在头上咧，嗰个行程就冇咗噶啦。 就系啊，窝火咗。跟住立翻收场咯，大家各自行翻酒店咯。 系啊，嗱，即系我哋开住少少先，咁但系咧都可以问下我哋听众咧，其实你如果有冇真系试过咧，同你妈妈去旅行啦？ 系啊， 有冇真系咁容易嗌交嘅咧？ 系啊，嗌交嗌喺边一方面咧？行程啊、活动啊、住宿啊、交通啊、食嘢啊。好多个范畴啊，其实都 定系见到你陪佢去已经想嗌交咧，真系吓1872388，转头翻嚟再同你讲下同我妈去旅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联合医院发生开漏药事件，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在本台节目说，医院临床管理电脑系统不会自动按病人情况提示药物风险，而要医生人手输入资料才会有警示，但一般情况是不会将病人是乙肝带菌者的资料输入警示视窗。陈佩贤表示，系统的药物警示是为药物安全而设，病人可能同时要服用多种药物，会令警示变成一个清单。他又说，除了乙型肝炎，医生在日常工作还有很多地方要自我警惕。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对医管局行政总裁梁柏贤昨日解释，联合医院可能考虑换肝病人邓桂芝的女儿要应付考试，并没有即时通知家属开漏药，认为是不能接受。他说医院可以选择向其他家属交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又说，联合医院直至家属查询先向医管局通报，很难不从隐瞒的角度理解开漏药事件。他认为医管局的事故通报机制不是要惩罚医护人员，如果医院心存侥幸和想保护名声而不公开事件，就会错失改善服务的机会。民阵收到康文署通知，今年不获批租用维园作为七一游行起点，场地会优先租给各界庆典委员会举行庆祝回归活动。民阵召集人欧乐轩说，未有后备方案，但已经再入纸申请租用维园草坪和水池位置。他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活动前3个月已经开始接受申请，民阵在4月1日办公时间开始已经递交。欧乐轩又说，不排除当局或建制是参考澳门经验，对国家领导人访问安排会很谨慎。他估计事件可能会激发市民情绪而在七一上街。新疆喀什地区清晨发生 5.5 级地震，增至8人死亡，20多人受伤，180多间房屋倒塌，700多人受灾。当地县城震感强烈，部分房屋墙身裂开和脱落。今次地震属浅层地震，靠近县城较多老旧房屋，因此造成多人伤亡。距离震央近200公里外的喀什市、英吉沙县、阿克图县等地亦都有明显震感，当局正加紧救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175点，升160点，成交金额25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4点，跌31点。 跟住有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4.4升4蚊，通达集团2.87跌2.1，中国中药4.39跌2.1，中国平安45.95升4.5，恒生 H 股103.8升1，盈富基金25.3升0.5，港交所196.9升2.7，新华保险41.35升6.5，汇丰控股67.9升5.5，中人寿24.6升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7，日元114.16，瑞士法郎1.008，澳元0.735，加元1.373，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905，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88。日经平均指数报19,929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1,310蚊，跌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0.82美元，卖出1,22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货仓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仲系比较挤塞啦，车龙咧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货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仲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邑路调景岭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大家好，我是包君英，是2012年毕业的太阳使者。想当年我在太阳计划入面做了很多新尝试新突破，好像学电台录音做司仪，不过最难得的是识到一班好朋友啦。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啦！ 截止日期就到啦，唔好等，快啲报名啦！ 你有冇认真睇下你张十年期驾驶执照啊？可能就快到期咯！几十万市民今年会同你一样，要开始续领驾驶执照。如果你收到续领通知书，就可以凭信入面嘅密码上网续领。亦可以邮寄申请表或用投递生，上网或电话预约柜台服务都得。转咗地址记得通知运输署，查申请电1823。 今年是六七暴动50周年，一班当年有份参与暴动的人士高调向左派死难者攻击，希望引起社会关注。 他们又将参与暴动者称为烈士，意图扭转社会对参与者的负面评价。他们试图翻案又获得工联会高调支持，是不是意味获得中央允许将事件重新评价呢？ 议会新鲜人环节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以事论事，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8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两位老板，我遇到意外啊！ 做乜咁唔小心啊？你快啲休息一下先啦！ 你呢啲叫做不意外的意外啊，听过未啊？ 啊，咁当你啊操作呢个货车尾板嘅时候，有冇照足安全指引啊？ 我都唔识字嘅。 咁你有冇跟足欧盟标准啦、 啊？我冇 passport 去唔到欧洲噶噃。 系啊，咁你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机多，安全指引要做妥。我系 Suga 连思雅。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曾志豪，母亲节我会送这首歌。 妈妈，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 养儿一百，长忧九十九。阿妈唔期望我仔一定要出人头地，但系唔好行差踏错。做仔女最大嘅成就就系同妈妈讲一声，放心，妈妈，我冇做错。风吹雨下，我不想再懦弱。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都未入戏狱咧，已经好多嗰啲妈妈咧打咗嚟啦。 我好开心，我头先都自己听咗。 系咯，所以我见到你都同一个听众都旅行咗一阵。 系啊，我哋尽量咧，嗱有时间新闻嗰啲咧，我哋轮更咁 样。佢激唔激气嘅？可唔可以透露？ 我唔系好开心啊！嗱，头先嗰位唔系激气嘅，梁太佢就七十几岁，咁佢话佢先生咧过咗身噶啦。不过个女都好乖嘅，同佢一齐住，每年咧仲带佢去两次旅行。 系， 所以咧佢就有个即系经验嘅分享啊。佢话咧长辈其实最紧要咧要识 enjoy。因为咧啲后生嘅咁有孝心，带你去旅行，就要揾翻个啱嘅位置，大家点样可以融合得到啊？即系譬如有阵时女女叫你做嘅嘢，咁就算你未必最中意嘅，咪试下咯，玩下咯。佢话如果唔系咧，你成日都咩都话唔好啊，唔好咁样咧，搞到咧啲小朋友咧，年轻嗰辈咧，仲觉得啊，我带阿妈去旅行，好似一个啊，仲 负担咁样， 系啦，咁啊唔好。咁我觉得阿梁太嗰个谂法好好啊， 长辈咧都要即系 识做啊， 识做系啊，系啊。大家识做咧，咁就真系好开心噶啦。 系啊，嗱呢度咧，咁如果佢继续讲话，呢个旅游嗰个 Apps 嘅调查咧，究竟咧，如果同妈妈去旅行有啲咩拗撬咧？有一啲咧，其实我觉得系属于大家嗰个旅游品味嘅问题啊。咁嗰个就唔单止阿妈。我覺得根本就平輩，譬如我哋三個去旅行咧，都可以會發生。 我估會，即係阿豪仔可能想去打書釘，睇多啲書嘅。阿田梗係要去食啦，我梗係要去買嘢啦。 係啦， 咁啊，大家其實我哋唔啱夾去旅行。 但係個分別就係咧，朋友嘅話咧，我哋可以喂分頭活動啊，我哋識得照顧自己啊嘛，兩個鐘頭邊度等。但你對住同長輩一齊去或者媽媽一齊去嘅時候，就要照顧周到啲咯。 係啊，譬如咧呢度咧又繼續嗰個女同埋嗰個六啊幾歲個媽媽嘅行程咧，佢就話佢哋諗住去博物館。点知妈妈咧，反而系妈妈，系到步打卡型， 咁有型， 到此一游，话俾啲朋友知我嚟咗啦。 咁然后咧，话冇几耐就话要走啦，都唔理个女仲未参观完。去到搭地铁嘅时候咧，又不停会问下一站去边啊，呢个方向啱唔啱啊？咁样咁啊，话呢个女咧自己压力会好大啊。嗱，但系呢个咧，我觉得可能真系睇下你嘅心态问题啊。譬如我上次都同我妈连续同佢去咗两次嘅，上次啊上年同佢翻嗰个柬埔寨啦，咁今次就系陪亲戚翻深圳嘅时候咧，佢都一齐去啊嘛，都系。我同我妈做代表咁样咧，其实真系睇下你咩心态嘅啫。我妈都系完全交晒俾我噶咯，系啊话咁我哋下一站去边啊？澳门咁我哋边度食嘢啊？跟住我哋去睇嗰个表演咧，够唔够时间噶？即系佢都会问嘅，佢都会担心嘅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心态好咧，冇嘢嘅，我咪话阿妈信晒我咯，我揸飞咯， 系啊。我个妈妈都系类似嘅，即系我同我爸爸妈妈去旅行嗰阵时咧，佢哋成日都会讲一句说话嘅，开始之前就会话，其实咧一家人去旅行，去边度都得，开心就得。所以咧，你成件事其实讲真，准备功夫要几多噶？我妈妈咧就系中意行街买嘢多啲嘅。我爸爸 你真系优良传统， 系啦，成晒啦， 系啦，多谢妈妈。而我爸爸咧就中意去睇风景啊、名胜嗰啲。咁要安排行程嗰陣時，咪盡量兩個都每日都一人做一啲，跟住中間就可能食啲嘢嗰樣嘢咁嘅。 去歐力咪得囉。啲歐力通常都係喺嗰啲荒郊野嶺咁樣㗎嘛。 可能都係可以。 咁你咪可以呢邊 shopping 嗰邊望風景㗎啫。 都唔係嗰樣風景啊，爸要即係要行山望山望 一 出 人 嗰啲 嘛，去邊都得嘅。阿林望住先。 我覺得呢即係做年輕呢一輩啦，做仔仔女女嘅呢一啲呢要細心啲。即係你即係要觀察下其實佢哋想要啲乜嘢。我永遠都係咁諗㗎，如果我同爸爸媽媽去旅行嗰陣時，我會將自己想做嘅嘢擺到好低㗎。即係甚至嗰啲地方。通常是我去过的，因为我去过，大家如果不是一起拿地图的话，都可能会有些论尽，我不熟的话。但如果那个地方我有去过，我认识多一点，我又知道，喂，这里看日落靓啊，那里买东西便宜啊，即自己好像一个小小的导游一样，他们两个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对啊，同埋我觉得呢，即以我体会呢，大部分啊啲家长呢都是悭俭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我要唞一啖气那个，豪仔你讲 真的会的啦，为什么悭俭型呢？譬如你人在外地， 你唔系下下咁有心机攞个地图啦 ，check 下搭117号咧就可以去到唔知第九个站落车啦。你唔系咁熟噶嘛？ 系一嚟就的士啦。 咁你梗系睇啦，我哋呢啲梗系搭的士噶啦。但所有长辈都系话唔好下搭的士啦，路在后边，试下问人啦。落到地铁站你咪问人咯。你唔系嘢嘢都想问噶嘛？咁嗰个位咧就会争执噶。如果你想搭的士咧，佢又会嘈啦，又会饿你啦，又会话得噶啦，唔紧要，行多阵。十分钟就十分钟咯，咁样哇吓死你真系！ 唔系嗱咁样嘅，你可以用另一个说话，阿妈，因为咧我唔想你脚痛，行得多将会行程行得多咧，我唔想你脚痛，所以快快脆脆搞掂佢，咁可能佢会觉得舒服啊，阿仔你为咗我， 系 啦， 攞 语言艺术咧又好好啲嘅。 嗱嗰次我忍唔住咧，我记得应该系英国嘅，死啦阿妈听到即系闹我点嘅啫。 咁 唔系我哋好开心嘅，我哋去得好开心，准备紧我哋又一齐去旅行噶啦。跟住咧，妈妈咧可能成日都会觉得去旅行已经使咗好多。钱 啊， 系有机票啦，有酒店啦，跟住咧，譬如佢见到啲嘢，你明明知道佢系中意 嘅， 已经系唔贵，唔系睇名店嗰啲啊，咩都，唔好买啦，我有啊，唔好睇啦，直情，后屘慢慢去到，唔好睇啦，食嘢咧就尝试拣最平嗰啲，跟住咧每一次其实你自己睇到噶嘛，即系你知道妈妈个人节俭，唔想使咁多钱，明白嘅，但系去到某一啲位置，即系你成日咧作为一个仔，都想带你开开心心，永远都好似一盆冷水咁样淋过嚟俾你咧，我唔买。唔食唔睇 哦会噶 系啦即系咁样嘅时候即系会觉得几气馁咁有一次我应该系忍唔住噶啦嗰啖气系妈咪我觉得系咪真系好穷啫即系而家 好威又 全家一齐出嚟旅行可唔可以开心啲啊唔好咩都净系拣最平嗰啲咩都话唔买其实俾得起噶咁样 我突然一句话阿妈你睇小和啊咁样佢话唔 系我阿妈都系咁谂唔系边系咁谂啊唔中意啫嘛 哇你哋有咁激动嘅咩 唔系因为真系佢好多时喺任何情况佢都可以出现到用最 系 啦最悭 啦好系啦唔使。唔得噶啦，我 OK 噶。 我自己学翻游学团、艾虎团嗰啲咁。 买支水又话去到欧洲买支水贵，我唔使饮水，水都唔使饮，唔系又话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你谂翻系好可爱，因为佢哋好锡嘅关系。 佢好锡啲仔女，好明白，因为佢哋已经觉得哇，酒店机票都好使钱噶啦，仲要咁吃喝玩乐，使阿仔或者阿女好多钱咧，佢哋都肉痛噶。其实佢哋都肉痛心痛噶。 但系又好噶，即系譬如我忍唔住火咗啦。跟住到大家冷静翻落嚟嘅时候咧，去旅行咧又可以变成一个沟通嘅方法。 咁你冇跟住第日豪使？ 唔系之后咧， 唔系佢阿妈豪使啊！第日咧已经卡 Senna 打嚟，阿黄生你张卡都爆咗咯。 唔系 你话嗰把仔，你话我唔好睇唔起你噶嘛？ 我睇得你好起啊！ 系咯，我睇得你好起啊！我买晒啲嘢啦，已经。 唔系 死未？ 后屘之后咧就即系自己都知死啦，系咪语气重咗咧？咁你揾翻个位，即系之后翘住妈咪同佢讲，我即系都会讲，妈咪其实唔使咁担心嘅，即系钱系 OK 嘅，计咗条数噶嘛咁。跟住妈妈又会即系同你倾啲即系耐心啲嘅说话，唔系啊，咁始终都会担心噶嘛。你睇你份工啊，即系啊，睇你个样应该捞唔长噶啦。 佢想你唔好咁辛苦咯。 系啦，咁有钱啊，宁愿你咧，我哋而家食咩食平嘢都开心噶。咁你咪储啲钱咯，点点点，即系变成咗一个咧，即系对话沟通嘅方法。其实即系去旅行，我同爸爸妈妈去旅行，我自己有好多学习。 系啊，同埋我觉得如果咧嗱，我觉得第三格咧就系话，当你仔女咧同父母去旅行嘅时候咧，你最紧要有个优先次序啊。究竟你就自己啊，定系就佢咧，系啦，即系如果咧，你发觉你去到嗰个地方系全新鲜嘅话咧，咁啊好大件事，可能你话死，哇！你笪地方好多地方都想去， 都未去过， 都未去过， 即系入啲乐园玩嘅时候。哇！嗰、那個山先，我好想，我好想上，好想排隊喎。 係啊， 兩粒鐘我都要排喎，因為我難得嚟到。 啊，但你知唔知真係㗎？帶阿媽咧，呢啲玩唔到㗎。 係，佢冇耐性 嘅。唔係啊，係佢真係玩唔到啊。 係， 因為我今次就係話去到嗰邊 深圳 嘅世界之窗啊，佢已經冇乜機動遊戲㗎啦，係咁而家兩個唔知坐船嗰啲激流嗰啲咧，咁我哋四個啊嘛，咁啊親戚一齊咧，咁啊話不如一齊買飛當係咁樣玩陣船啦咁樣。 係咯，你有個 表妹㗎嘛？有表妹同埋佢阿媽。咁样啦，咁点知咧门口买飞嗰个见到就话啊呢个唔入得去咁样，接住我妈，跟住我点解我话 太老啦， 六十岁以上你自己望下咩心脏病、血压高啊乜嘢咁样，咁跟住佢咪两个阿妈咪，咁我哋唔玩啦，你哋两个自己去啦咁样， 通常都系咁噶啦，系 啊， 冇办法啦。 所以呢个时候你就谂啦，你究竟系咪真系 要去呢个地方， 仲系去咧？ 嗯， 你系咪真系话咁阿妈你等我咯？你可以咁嘅。 不过有啲扫兴咯。 哦，你唔好， 最好就唔好去。 唔系，唔可以唔去嘅。佢哋可以周围行咁，因为嗰啲乐园里面咧，好多风景，好多铺头行噶嘛。佢哋都可以去。 唔系啊，我最后就算啦，唔使啦。我话，话坐下船啫嘛，一齐行好噶啦。 但你个表妹可能好想去咧。 又未必啊，如果唔系好戆居噶，你成程全部分开玩噶啦。 系， 你所有乐 队长唔长先？ 我又唔长嘅。 我上面玩一阵， 我会选择咁做嘅。嗱，我哋就照冲，跟住咧，我就会俾一个工作我妈做， 做咩影相？ 系啦，嗱、哦，我好想影到呢张相啊！你帮我影到呢张相啊！佢就会觉得自己嗰一刻咧好紧要要做，同埋佢知道你好想玩。其实见到你冲落嚟嗰刻，其实妈妈都会好。 其实佢哋真系唔，我 佢冇所谓嘅， 佢唔介意等嘅。咁譬如我似我妈咁啦，佢之前同咗我啲家姐啊、姨甥女就去咗澳洲，咁佢去咗一个乐园里面添，咁样跟住咧，佢咪都系佢都知道里面唔玩得噶，但系佢都好佢我相信佢享受啩，佢都享受即系一齐同行嗰样嘢咯， 会噶，我觉得会噶。 咁佢都要帮你睇袋噶，系咪先？咁冇办法啦，咁佢咪休息咯，当系嘛？因为佢哋真系唔行得几多下噶。咁你咪个乐园又大，咁你咪俾借意俾佢阿妈，你睇你个袋先，咁你又坐喺度一阵啦。 我哋三个就似乎几好啦，啲经历，即系我哋去完旅行咧，我哋都即系处理都处理都唔错，冇问题啦，仲可以继续去嘅。咁啊，睇下我哋啲听众咧。呢方面经验多唔多啦？譬如你对上嗰次同你阿妈去旅行系几时呢？ 系 咁啊，行程安排啊，嗰啲景点选择啊，最后你点样去取舍呢？咁有冇嗌交呢？系咪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位啊？即系起身嘅时间啊，打卡嘅嗰啲咁嘅时间啊， 点样使钱嘅方法、啊？ 系咪嗰啲咧？咁啊，打嚟同我哋倾下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希望你最后唔会听呢只歌啦。 咩歌先？纷飞燕啊！ 希望大家去完旅行之后唔会搞到人在旅途洒泪。 呢个歌仔你真点样啊？ 好嘛， 正向啲，正向啲。 明白世途多么险阻，令你此时三心两意。谁为抉择最容易？前路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深深悔意？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洒泪时。正为你纵情意， 泪干了，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誓永难移， 期望有日相。 人在旅途洒泪时， 其实点解要拣呢一首歌咧？ 咪就系啦， 真系有好多人系咁噶嘛，去旅行中间就洒泪噶啦嘛，咁可能系感动咧， 咁又系。但系呢首歌一啲都唔感动，悲凄喎。 系啊，嗱，点我玩18723888第一个题目咧，挤咗喺度啦，同阿妈去旅行，试得多唔多咧？有冇真系会嗌交嘅咧？其实你唔一定要分享啲衰嘢嘅，有好嘢都可以打嚟倾。 俾啲 tips 我哋啊，即系点样可以咧安排一个好啲嘅行程，个女个仔又开心，爸爸妈妈又开心。 咁梗係好啦。另外一啲格呢就係即係點樣可以避咗嗰啲呢搞到大家會唔愉快嗰啲位置呢係話俾我哋知啦。 係啊 ,ok, 第一個題目真係咗啦。好啦第二個風煙化為嘅題目呢話喺呢個呢都同頭先阿祖你講啲有關㗎。 咩呀 阿媽就係知你做嘢辛苦。 係。 所以我咪唔敢使你啲錢囉。阿媽有幾辛苦啫。唔係啦仔我睇過你嗰個招聘廣告。就得個雞碎咁多人工但有26個要求喎。 哎就係咁囉。明明講可以去旅行㗎嘛第二個題目呢帶返你嚟即係。 現實啦。 現實啦我哋講返工。 因為你工啦。喂你唔返工冇錢去旅行喎。 係。所以要做囉。但嗰份工啊佢嗰個要求啊同埋佢俾你嘅錢啊即係實質上嚟講係咪真係平衡呢咁嘅因為喺呢個禮拜啊有一個嘅 Facebook 嘅面書上面有一個貼文呢就講到有一個嘅招聘廣告。裡面就有咁多嘅要求嘅我問下兩位嘅。你哋兩位聽下先啦。包括呢要有大學畢業。係啦跟住呢就要有流利嘅英語國語。又如果你嘅日文 N2 程度呢以上係可以優先嘅。 喔、哦。 即係要識啲日文啦我當係基本啦咁、哦、好冇我唔認識咩日本日文 N2。 即係佢係希望你有一個睇日劇啦睇美劇啦同埋睇埋而家大陸劇人民的名義咁 ,ok 啦。我三種劇都有睇啦而家。 係啦未講完個要求嘅。講返嗰個招聘嘅崗位係咩先啦。係、啊、一個市場推廣及銷售主任。 都主任级啊，我咁都啱数啊 ，sales and marketing 嘅 executive 啊吓， 系咯， 跟住咧佢仲话啦，呢个职位咧最少需要三至到五年。广告同埋展览摊位嘅销售经验。 哦即係有摆个街边。 係啦三至五年啦。 喺街 sell 个嘢嘅。 sell 个100蚊一百蚊要唔要一百蚊一百蚊上网。 第一 阵 未讲完啦未讲完。係啦 仲都啱咗嘛諗住。係啦。 仲要呢熟悉好多个唔同软件嘅好似 Photoshop 啦有 Dreamweavers 咁样啦即係有唔同嘅软件你需要认识嘅。 哦得好多港女都识㗎一定自己已经识美图啊识改嘢啊 Photoshop 啊。 咁都唔难啦系咪。 必备 佢呢個下一格就未必做到啦。佢話要求列明咗咧，係要通宵輪班嘅。 哦，通宵輪班咁都得嘅， 都得， 好多人都唔瞓㗎啦。 好咁啊， 通宵， 哇，可能可以請到你喎， 係啦， 六 天工作好啊， 係輪休係， 哇，仲有得休息啊，算好啦。系咯， 好 边度揾啊！真系 世 间难求啊！ 八十七十年代啊， 系 啦，亦都要讲明咧，即系你嘅工作范围咧，仲要有啲嘅电话联络啦，去call 一啲新嘅客户 ，call 啊嘢 ，OK 啊，小红来电啲 friend 啊， 系啦，跟住咧要处嗱，仲有要求啊，仲要处理咧现有客户嘅查询同埋投诉， 系， 亦都要咧处理好内部嘅行政工作，由稿件嘅交收，文件嘅存档分类。订水影印机纸同埋墨水都要你去订埋嘅。 即係转通啦。 咦、啊、其实你係讲阿顺嗰个岗位喎而家。 我都做过。 我都有喺出面换水成日都换水嗰啲人。 我都有换啲 fax 纸嘅同埋偏袒啲纸。 但你冇对外营销㗎嘛。 我都有 sell 我听众叫我哋听众听㗎嘛。 咁係我哋成日都 sell 啊。喂记住啦 ,5 月30号 嘅。 我 哋成日都 sell 表演家庭大招募啦又 sell 咗啦。 我哋宣传二台几咁激动啊。 唔使 call call 啫嘛， 要173188，173188，死人打嚟噶咯，已经每日打好多次，我有出去换水噶， 我都有啊， 系咯， 嗱，即系大概啦，都唔系好多要求啫，讲咗咁多先啦， 冇啊，十八几样啫嘛， 系啦，估下呢一份工每个月嘅月薪佢有列明嘅，系几多钱咧？ 佢冇32500，你都唔好做啦，系咪？ 我同你谂法完全唔同啊，一听就知道俾好多工作机会你学习啦，钱银完全唔系一个问题真系。 未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你都要识嘅， 咪咯，你都系反应啦，你都系反应啊！呢啲属于 又系入间公司咁多部门，你都牵涉及啊！ 嗱，呢啲 茶水部都做， 唔系呢啲喺老细口中呢啲属于咩啊？呢叫塞钱落你袋啊！ 就 系 咯， 一磨蚀你嘅机会啊， 定系磨蚀你嘅意志啊？一字之差嘅啫， 25000啦，最少都有。嗱，我低要求啲噶啦，已经。 我话32500。 两万五啦， 恭喜啊！吓， 好啊。 待遇方面咧，你嘅月薪系可以有11000嘅。 哇！ 而如果试用期过咗之后，你嘅薪金有得加。 试用期几耐先？ 一个月。 Sorry 啊，我嗱唔肯定。嗱，当试用期啦，当一个月好，三个月又好啦。 通常当三个月嘅。 薪金。加到你12000又点话？1000嚟噶，全年啊，仲有7日嘅大假噶，仲有年尾考勤嘅花红添。 系 嗱， 呢个招聘报告咧，即系广告啦，就攞咗出嚟。咁大家两位喺我嘅拍档听到都哗哗声啦。 佢而家俾你去讲讲咗啦，出晒位咧。佢而家 哦，唔系啊，佢出咗位好耐噶啦，因为咧佢讲完之 万一问， 即系嚟一个就普通嘅招聘广告啦，就俾一个关于办公室啊面书嘅群组啦，就摆咗上嚟，摆咗上去之后咧就围剿，但系后话咧就系其实呢一间嘅公司咧有联络翻呢一个嘅网页嘅，就话喂。你唔而家攞走呢个我自己请人咋嘛关你咩事啫我唔使你帮我转载喎、啊、你唔攞走嘅话我告你。 你告我啲咩啫你自己公开发布一个资讯。 件事就係咁囉。咁当然啦好多网民啦甚至 我想认证咋嘛我帮你搵人认证喎、 啊。咁值得见嘅一份工作。跟住好多人就话嘩边个会做啊直情话一个死鱼嘅价钱啦、啊。即係话睇到都觉得喊出嚟啊。头先啊敬文同我哋讲佢话呢见到有超市呢就算你做通宵嗰间嘅收银 都 系都有万九。 嗱，所以头先嗰个几钱吗？ 万 一 呢啲咩成语嚟噶？ 唔怕一万， 最怕万一。哇，万一我真系惊到你咧！哎呀，你做啦，真系。但系佢有冇任何解释噶？嗰间公司？ 哦，佢有噶。 即系佢觉得我已经俾多咗啦， 佢系小型公司啦， 唔系即系佢觉得冇问题咯，佢有，因为佢系有回应到嗰个网站啦，有 cap 翻图，佢点样 send 啲 message 啊，去同佢哋嘅联络，少少拗叫啦，即系佢会讲到嘅，即系有少少个感觉，真系呢个系一个机会嚟嘅，即 系 一个机会，同埋啊，佢讲咗一句就 系、 是。大把人都系咁做啦，即系香港嚟讲，大把人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去请人噶啦。所以我哋风烟快活人咧，第二个题目，我想同大家讲下，喂，其实而家搵工咧，你哋啲老细系咪有啲咁，我会形容系苛刻嘅要求啦，即系过分嘅，但个人工咧又真系。唔系咁谂噶， 即系话而家咧个人工咧同你嗰个工作范围咧系唔成正比嘅，系啦、 啊， 以前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咧，而家都系噶，责任越大，不过你嘅薪金啊越细。 系、 究竟你有冇遇过咁样嘅工作嘅招聘咧？即系又或者你讲下而家你要负责几多个岗位？你每次出粮嘅时候系咪觉得点解同啲零唔跟嘅？翻嚟再倾。 99点升83点，成交金额3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6点，跌4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3蚊升2.6，通达集团2.85跌2.3，汇丰控股67.8升4.5，瑞星科技102蚊跌9蚊。中国平安45.8升3毫，中国中药4.4跌2毫，盈富基金25.25升1毫，港交所196.2升2蚊，恒生 H 股103.5升8毫，中人寿24.5升3.5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7，英镑10.079，瑞士法郎7.723，澳元5.723，加元5.673，新西兰元5.324。欧元8.4701，每百元对港元6.8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85。日经平均指数报19,929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1,310蚊，跌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0.46美元，卖出1,22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码头涌消防局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龙浦道，影响埋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住码头涌消防局呢一段都系挤塞。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码头涌消防局啦，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就挤塞噶。咁而家码头涌道去观塘啦，龙尾就去到龙浦道，龙浦道。咁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啦，车龙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国际金融中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2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有冇搞错？逢星期三 special 粉丝煲， 今日有客户服务主任马君君、胡鸿君，你好。 Hello。 今日第二位粉丝就出现啦，话 啊 系 Magic Wheel 系咩啊 ？Hello 君君。 系啦。 我之前听 咗 人 讲 放开博士咧，会唔会试下其他 style？ 即系唱 rap 咁系咪啊？ 因为之前我都好似中咗头奖。 系系，我啱啱入咗自己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至二，斌仔、魔力、施静有冇搞错？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的帮助一直都在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小姐你好，苏动音乐，苏动周恩婷。 依家大家好喜欢听可能韩国歌啊，就以前喜欢听日文。虽然你不一定知道他唱什么，但是你要感受到他那个音乐感。咁所以我哋其实希望，就算去到波兰，有一日有人听到呢隻歌嘅，佢唔知道唱紧广东话嘅，佢都要 feel 到个 funk 咯。咁所以我哋系希望可以营造到呢样嘢。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六夜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苏动音乐。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 ，Hello 妈咪。 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 今年就是我出来做事的第十年，多谢妈咪你，不论我做些什么你都会这么支持我，希望我没有令到你失望啦。妈咪你一定要身体健康啊， I love you。 成就也还算不赖吗？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烽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烽烟快活人。 嗱，十一点零九分，头先第二个烽烟快活人嘅题目咧，就系话有一份工$10,000人工，但系有$10,000咁多个要求，咁所以咧就俾人哋话，我头先见到有啲网上啲留言几好笑，佢话呢度系咪两份工加埋噶，系咪写漏咗咋？ 系咯， 即系个工作要求系应该有两份工咁多嘅， 即系应该要两个人做，但系就出紧一个人嘅粮，仲要系即系都唔即系半个人嘅粮啫，其实 系啊。咁 我计过啦，佢以最低工资嚟计咧吓，咁佢其实呢个人工咧当。佢每日翻十个钟咁计啊，翻六日啦吓，咁佢最低工资咧系42.3嘅，咁比最低工资咧多7.8嘅啫，一蚊美金， 多 咗1美金噶。 佢有机会有学习，哇，犀利啊！ 系啊，嗱，你话有冇啲好多嗰啲工作要求啊，嗰啲麻烦嘢咧？咁我见到网上面咧有人咁讲嘅，佢话佢就入咗职之后咧就发现，哇、哦，点解个女 boss？咁鍾意執着喺啲雞毛蒜皮嘅濕碎嘢上面嘅呢， 隔你幾多人咁講。 咪就係因為佢係女 boss 囉。 係呀，嗱，佢話呢有啲係小事嚟嘅，佢自己覺得，例如早走一兩分鐘， 嗯， 即刻俾人鬧。 哦， 早走一兩分鐘。 但係佢 OT 嘅話應該就 冇啦。 好正常嘅咁樣 係咪？佢話我明明已經完成晒手頭上面嘅工作，即係話我嘅離開系冇对工作造成任何影响嘅， 系因为已经做晒嘢啦。 但仍然俾佢嚼，好啦，咁然后又试过咧，佢交英文 report， 佢已经检查咗咧冇打错字 ，grammar 都冇问题嘅。点知弹翻转头，点解咧？个 boss 同佢讲话，你用语唔够通俗啊。 嗯， 哦， 系啦， 即系唔够 即系唔够贴 地 啊，系 啊，可能你用咗一啲即系英文，唔知系咪有第啲写嗰啲， 都有唔同层次 嘅 嘅 时候咧，系 啊，可能太过文绉咁样嘅，咁咧佢就好冤枉啦，觉得佢话首先英文又唔系我母语，份文件都唔系俾外国人睇，公司自己内部交流嘅啫，佢话点解要讲到好似话咁即系点样贴地法啊？咁在意咧咁样， 如果贴地嘅，点解唔写中文呢？ 系啦，咁然后咧，跟住啲人就话啦，我公司嗰个仲衰啊，试过咧要贴啲面膜上墙度咧 ，A4 纸啊嘛， 系 贴过啊？ 点解啊？贴歪咗？ 胶纸要整齐对角， 哇，呕血噶喎，咁样会 胶纸要整齐对角，系啦，跟住有一个胶 Excel。嗰啲嗰啲即係嗰啲叫做 文件啦， 每一张咪佢叫做 sheet 咁样㗎嘛。係 啊 係 啊係。 但我冇乜点用过，佢话有个缩放度啊。啊係即係大晒。 大晒囉大晒 囉。有規定。 哦。 32mm 乘 之 65mm。睇唔到个老细。 係啦即係佢唔鍾意惯咗我係要呢个 size 嘅。跟住佢叫嘩大佬想死啊完美主义者啊咁样。 我諗如果你对住嗰个老细完美主义者几惨嘅。另外一格呢我有朋友同我讲佢就係话呢喂搞错啊商品说明条例啊唔係㗎喎你明明个招聘广告要我做呢一个嘅工作岗位。到我真係入咗职之后我嘅工作范围系另外一个世界嘅即係佢举咗个例子嘅。佢就佢知道佢系一个 sales 嚟嘅即係坐 office 嘅 sales 啦佢需要去搵新嘅客户。佢知道系佢嘅工作。但佢就冇諗过呢每一日啊可能呢公司唔系影人都系搵新嘅客户。可能公司呢个生意唔系几好啊。佢就话朝头早大家九点佢间公司呢系喺鸭脷洲嗰边嘅，即系通常都冇，唔算最就脚啦，去到南区啦，系咪？你九点咧就要翻到公司，大家咧就要，我哋要努力，我哋搵到客户。 即系首先佢嗌几下先， 系啦，嗌几下先，嗌完几下之后咧，佢就会讲五点之前，所有员工你哋唔可以留喺公司，你哋要出去搵客。 哦， 五点钟我唔系要放工嘅咩？ 嗱，呢个就系吊诡嘅地方啦。五点之前要你去搵客啦，咁我唔知佢平时要搵客户，都可能要预咗系出去做嘢嘅，咁就出去啦。OK， 但系五点你见完所有嘅客户之后，跟住你哋要翻翻嚟公司， 又嚟 汇报翻你哋今日见嘅每一个客户嗰个情况系点。嗱，掂咗几格嘅， 我仲使放工嘅咁样。 第一样嘢一定 OT 啦， 系咯， 呢个系不变噶啦，一定 OT。 可能你系六点钟放工嘅，咁你一个钟头，我当你一个钟头出咗街，咁六点仲要翻去公司汇报，咁个个汇报佢又唔顺气嘅话，可能七八点先放工噶。 系噶，咁下一点咯，你汇报完唔代表你嘅工作完成噶嘛？其实你要见客户，你要准备噶嘛，你文件各样嘅嘢咧，但系九点到五点你唔可以留喺公司，即系你冇得做嘅话咧，你又冇得偷懒，因为你真系要去见客户，你要汇报啊嘛。文件嘅嘢咧就同阿老细咧就汇报完之后，继续大家喺公司度坐啦咁样。所以咧，佢话地狱啊，好大压力啊！ 你份工佢冇，佢真系冇放工时间噶。 但而家可能大家都觉得有开工冇收工咧，又系新常态，但系其实都唔兴啦。work balance 啊嘛，而家成日都话 呢个讲嘅啫，做嘅比较少。 有 希望一个礼拜翻40个钟啊嘛，44都仲年多噶嘛，有啲 即系有休息，有努力，有奋斗咁样嘅，系啊。嗱，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可能有啲入职要求已经多啦，有啲咧就算入职嘅时候冇讲到咁复杂嘅，点知翻到先发现咧，可能遇到啲比较阿谀嘅老细啊，可能嗰啲咁样嘅加班时间咧就系好恐怖咧。你有冇呢啲经验咧？究竟而家闲闲地咧，即系当你要入职嘅时候咧，佢咪都觉得有咁多要求，得咁多要求， 但 反正个个都系咁噶啦。 同埋咧，反正个个都系咁嘅时候咧，但个薪金咧就冇反映咧个公司对你有几重视噶。 系冇噶， 系咪通常都系咁样嘅情况咧？ 系啊，同埋我谂咧最惨系，可能你话我唔打呢份，隔篱嗰份一样 啊。 系啊， 好似冇得选择咁样。 系啊，喂，如果我系 A 公司啊，我见到咧，哇，喂，你请到18项技能都系万一啫，咁我点解要俾万五咧？系啊，我唔使太多嘅， 拉低咗水平啦，系嘛？ 系啊，咁有啲人咧就话，究竟系咪上一手做坏事咧？即系话上一手会唔会话人工平，佢都愿意嚟做，所以佢就觉得哦。咁啊，其实万一蚊都大班人嚟做啦，都大班人嚟请啦。 喂，会唔会咁样啊？嗱，我挨得到呢份工，我出去做任何工，我都已经做得好，觉得好轻松咧。 你系啱嘅， 先苦又后甜咧。 你系啱嘅，不过就睇下嗰个人。 佢覺得會唔會俾人揾咗笨咯？係 啦係啦，即係你睇下你自己願唔願意捱咯，即係你願唔願意去接受呢個挑戰咯。咁、其實你可以喺度做噶，譬如你做半年，你可以自己唔做噶嘛。咁但係你半年裡面已經受過所有嘅部門嘅訓練啦。 嗱係， 但你經得起考驗啦。 可以咁講嘅，同埋仲有一格咧，即係如果認真諗真啲，會唔會係頭先佢講嗰十幾項嘅要求咧？唔係講少，其實真係變成咗一個好普通嘅技能咧。嗱，第一，大學畢業。真系不能算系什么啦，已经太多人大学毕业啦。 我朋友净话咧，大学生而家招牌咁多啦，咁样。 嗱，所以头先我都话咯，即系我哋讲笑咁话，咁大学毕业即系好多人都系嘅，即系已经唔系十几廿年前咁样咧。喂，唔系个个有嘅、我要请大学生要额外俾钱嗱。大学唔中啦，咁你普通话同英文佢又当咗个基本条件啦， 系啊，两文三语啊， 十几年前都系，你系日文嗰度麻烦啲嘅啫。 但以前嗰个分别就系、如果你要识到多一个语言嘅话，对于所有力系一个优势嚟噶嘛。 系啊 系啊，你搵乜嘢工都应该可以拗到多啲嘅人工，因为少人认识啊嘛。 系啊， 譬如佢话日文，其实讲真识嘅人唔少，但都真系唔多， 又唔多噶嘛。 讲紧都系万一蚊。 但佢如果佢有得呢个 any 要求咧、我谂啊，都系应该要基本沟通嚟噶，要有噶啦，已经识睇识讲。 但系如果打个比喻，你又会明白咧，已经唔算系特别啦、你都话啦，入小学面试识弹钢琴，唔当系一种技能， 又系嘅，系啊，钢琴已经系你必先，你首先一定要识弹嘢噶啦。 嗱，一样啫，会唔会其实原来我哋而家都脱咗节啦？喂，识日文咪即系等于你识弹钢琴， 系一样， 冇乜特别噶啫。跟住头先我讲啲，真系唔系讲笑，咩识 Photoshop 啊嗰啲咧？ 预咗噶啦， 个个都识噶，阿哥仔啊， 基本功啊。 你望下楼下嗰个僆仔，个中学攞部手机喺度玩下玩下，佢自己识修图噶咯。你唔系谂住当呢、這个，即系等于啊，今时今日有边个会喺履历嗰度咧会话自己识用 Word 噶？ 系、 啊，咁又系。 廿年前会，我记得廿年前啱啱咧，即系大学准备揾工嘅时候咧，啲人全部都系教写就话，哦，你咪话你识咧 Word 啦、Excel 啦、Windows 啦嗰啲咁样咧。嗰时仲讲，哇咁劲啊，写多啲先。 都系一个履历嚟嘅。 系啦，喂，大佬，而家你讲出嚟都俾人笑啦，唔通话我识用 WhatsApp 啦，我识用 Twitter 啦， 我识打速成啦，同埋我识打创建。 系啊， 其实嗰个招聘嘅要求咧，我好多都答唔到，我 Word 都唔系好叻，我都唔识打中文字嘅。 九方都得噶， 唔得噶都。 手写版啦、 啊，手写版。 你咪同佢讲话，阿老细，我自己装语音输入法咯， 自己装。 系啊， 你唔写版啊？ 系我喺度惊紧咧，其实唔系个人工低啊，系而一个技能要求越嚟越高咋。佢嗰啲已经算系最基本入场门槛嚟噶啦， 即 系 基本嘢你要认识咯。 系啊， 我又觉得咧，其实咧，就算佢个门槛系高咧，其实都唔紧要嘅。人工低，我会话，只要你肯接受，买卖嚟噶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系可以嘅。我自己咧都做过啲咧钱少嘅，但系会唔会即系后屘你应承咗又加好多唔同嘅工作咧？咁啊好吃力啦！ 17288，打嚟讲下各位打工仔，而家系咪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噶啦？日文都系属于基本语文嘅能力，唔好再话俾人听你识用 Windows 啊！ 你得再不骚不痒，去到回忆杀，请冥想当初。心被教育到这样，摆听教扮相，从前极愚笨，常常在质问，挑战一切权威，喜爱犯禁，上腾没原谅，童年没忍让，我过分努力才最后。 系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啊！ 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 系啊，有一种爱就系妈妈无条件付出俾仔女嘅爱。多谢我妈妈一直以嚟都咁照顾住我、关心我同支持我，就连我嘅老公、我嘅仔女，佢都咁爱锡。妈妈，我爱你。 你撑住我的感慨。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最美是这一种爱。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睇嚟頭先我做咗一個錯誤嘅決定嗬，我唔應該將咁大版嘅減價優惠嗰啲嚇單張拎出嚟， 周年大減價。 嗱、哎，我成日咧都聽到有啲朋友 做咩唔開心啊？好， 其實本身我諗住十一點半之前我都唔再講嘢噶啦。 點解啫？ 嗱，我當時都會聽到啲朋友講嘢一樣嘢嘅。點解？點解？點解？永遠都係咧，我買完嗰樣嘢之後先減價噶。跟住下一句咧，有啲朋友就會講啦：點解喺我買嗰陣時個 sales？唔同我讲佢嚟紧会减价， 系啊系啊， 搞到我跌咗，好似跌咗落个消费陷阱度。我从来都唔系咁谂嘅，我都会觉得，哎呀唔系啊，咁人哋都要做生意噶，点可以个 sales 话俾你知嚟紧下一个礼拜会系嗰啲咩优惠节啊、感谢祭啊嗰啲咁嘅啫。 咪咯， 冇谂呢件事会发生喺我身上，仲系我买咗近乎全屋即系最贵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嗰个床褥。 买你记住，我安慰你啊！贵买平用，值得嘅，早买早享受啊！早， 你真系咁谂，发生喺你身上面，你会咁谂？贵翻嚟， 未必有减价噶嘛？系咪你嗰、那个？ 系咯， 唔系你头先睇咗我个牌子有啊？ 你有啊，但你唔同个型号嘛？ 系啊， 你试下攞过嚟俾我睇， 未必有咁啱你嗰个型号嘅、 啊。可能咧，你嗰个型号 琴日先至送到去我屋企咋，琴晚先至点几翻到屋企，做完嘢先至瞓咗嗰几个钟咋。 哦，系啊， 而家就开始 嬲，唔好嬲，唔好嬲啦！哎呀，好彩你瞓咗几个钟咋，通常一去到减价咧，得翻啲仓底货 啦，就系咯，俾人瞓过嗰啲 啊，唔好噶， 棺材我都唔介意， 系咯，同床共枕唔好嘅，真系。喂，我想问下咧，即系我家长咧就紧张细路啦， 系， 咁但系紧张即系之余咧，咩叫做过分咗咧？咁样，譬如话咧细路仔病咧，唔知道即系阿田嗰阵时候，你系咪会佢一感冒起、抽风起、三蛇肥，你就即刻可能会带佢睇医生啊？拍药咁样嘅咧， 以前细个系咯，因为你真系唔敢去挑战嗰啲自己你嗰啲咁嘅自家嗰啲啊，冚棉胎、冚焗汗嗰啲咯，我唔敢咯，我第一时间揾医生噶啦。 打牌， 唔系因为有阵时小朋友咧唔识得讲俾你知，即系话我唔舒服，我肚痛啊，但系点解肚痛咧？佢答你唔到啊嘛，食错嘢定咩咁就惊咯。 尤其是最细嗰阵时啊，即系你手抱嗰时候就惊啦，跟住咧到佢都唔识表达，都唔知咩叫病咩叫痛，问你肚仔边度痛啊？佢又唔识，都唔知你咩叫痛。 系， 即系佢总之喊咯咁样，咁你梗系揾医生啦。 你觉得咧，如果以我屋企嘅状况咧，我同我老婆咧， 你自己帮佢把脉未通？ 唔系，你觉得咧？你觉得边个系会想去带佢睇医生？边个就会即系讨伐炮制就算数咧？ 我估 讨伐嗰个咪你咯，你阿太太咪 睇医生系豪仔，讨伐嗰个系 Winnie。 点解你咁估咧？ 因为你平时一病都系去睇医生嘅， 系冇错。 唔系，但系佢都讨伐过噶。 佢睇医生系佢嗜好同专长嚟噶，写喺嗰个履历表度要写噶。 你都中意 shopping 啦，我都中意啊。 你系中意行呢个街啊？ 大家都中意啫，我中意行深水埗嗰度咯。系啊。你系 shopping， 我系中意 hospitaling， 系 一样啫。我发现咧，真系原来咁样咧，大人嗰个行为咧，真系会有影响噶。即系我成日同我老婆嗌交咧，其实都系咁噶。譬如阿 B 咧有发烧咧、流鼻水嗰啲咧，我好紧张噶嘛。咁我见到咧，咁我用自己经验就话，睇下睇医生啦、喉咙痛食药啦，唔好拖咁耐啊，咁样真系好烦嘅。你睇我都即刻食药啦，咁样。 因为你过往嘅经验系唔好啊嘛。 系啊，跟住我老婆咧，每次咧系真系每次，我都觉得啊，点解我都几盲塞噶？佢每次都话等一等先好唔好啊？你俾佢自己同个病打阵交先得唔得？你俾佢个抵抗力发挥出嚟得唔得？可唔可以唔好叫个仔好似你咁孱啊咁样？哇！每次都嚟话喂，使留翻几分薄面啦、 啊。唔系，其实我觉得你老婆未讲最尽嗰句啊。 系咩？ 佢心里面，我觉得佢系谂紧嗰句。你睇下你自己啊，做人哋阿爸，你食咗啲药味又系唔好。 系 我又会咁谂 Winnie， 点解佢会咁样？就系因为佢对得你太耐，就系知道你成日都系咁，都系冇好见效啊。 系咯， 咁所以佢都唔希望阿仔会咁咯，重蹈覆辙系咪先？ 唔想个仔好似你咁孱啊。 所以啊，我主动讲呢单新闻啊。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佢。 都会剪出嚟咧，贴喺我个 Facebook 度噶啦，真系。哎呀，亦都希望其他家长咧，你留意一下啦。 点啊？ 可能你同豪仔一样咧，都系嗰类型嘅。咁咧，佢话呢个香港药学服务基金。咁啊，訪問咗咧300多个家長，咁咧平均咧佢哋嘅仔女年齡係2歲到10歲嘅，咁就發現咧佢哋原來都有幾多個家長咧，40多%啦，就話當佢哋嘅仔女一唔舒服咧，佢哋就係會即刻帶佢睇醫生，係啦，佢哋覺得係唔會拖啊咁樣，咁啊當中咧甚至乎咧都話有20%家長咧就係會強迫仔女食藥嘅，咁好合理啊， 咁睇醫生唔食藥做咩咧？ 我都覺得蝕咗， 你個當睇心理醫生 啊？係啊，唔係啊，因為佢寫到話咧強灌子女服藥。有时佢真系扭计唔食噶嘛， 唔系唔可以唔食噶嘛， 所以咪你都系会强灌咯， 系啊， 所以我觉得又好合理喎。你呢个调查话20%受访家长强灌咁，即系点咧？即系另外嗰80%系由佢嘅， 咪有啲唔系有啲自愿啊？ 系咯，小朋友会肯食嘅， 系啊。咁但系咧，佢就话其实各位家长就未必需要咧一病就睇医生噶。佢话咧试过有个个案咧就系烧到38度，睇唔睇啊？ 咁微烧啫， 微烧冇错， 可以睇住先嘅。 咁咧，佢话佢带咗嗰个小朋友咧去咗急症室度，咁咧因为急症室啊嘛， 系 等3粒钟啦， 等到冇烧噶咯。 咁然后个医生咧见佢访问嘅时候，佢就话：我睇住个僆仔咧喺急症室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其实你不如带佢翻屋企瞓好过啦。佢话佢咁精神，其实真系冇乜嘢噶。 去急症室度放电，我真系比较少听。 佢话佢冇乜嘢噶，跟住但个阿妈好紧张，佢话唔得啊，发咗烧啊，38度啊。 咁又真系过分紧张嘅。佢38度真系微烧啫。咁其实屋企自家应该有后备嘅一个退烧药噶嘛。 甚至乎佢话咧，可以连嗰啲药都唔食住啊。 其实系噶，我有一位朋友咧，佢哋教仔小朋友嘅方法咧，并唔系睇医生，小朋友咧系冇食过西药噶，而家4岁多。 哦， 佢哋咧系会用，譬如可能 一水。 唔系又未去到咁嘅地步，即系可能咧，佢哋会即刻，佢哋唔系唔关心噶。譬如我嗰日同佢哋一齐食 lunch， 小朋友有发烧就系38度，佢哋会即刻检查，跟住咧佢哋手上面咧有啲可能系香油之类嘅嘢，小朋友话肚仔痛，佢哋就喺出面度敷佢个肚啊，都会上网去揾资料啊，佢而家呕呕啲咁嘅颜色嘅嘢系啲乜嘢咧？并唔系咁紧张，即刻就要睇医生。 呕啊都， 佢啲天然之家系咪啊？即系谂 呕啊， 我哋都会呕啦， 细路呕， 细路呕。呕后咪大咯，佢未有白泡， 出到就饮到呕， 又咪饮咗符水， 系咪？好紧张噶，即刻。 佢听人哋 case 都咁紧张，你话自己个仔点？ 系啊，喂，咁好合理，佢呕， 呕啫。 多摩尼公主呕啦。 我冇，我都会睇下佢呕啲咩咯。 呕就头先你嗰啲， 但我都唔会即刻带佢睇医生咯。 系啊，系咪噶？ 但我会观察住。 喂，电话响，喂，摩尼公主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涉及九龙湾奸劫案被捕嘅一名48岁男子，喺秀茂坪警署扣留期间，怀疑吊颈自杀，送院抢救后不治。朝早9:00，一名男子被发现喺秀茂坪警署架机流失昏迷，怀疑自杀。警方话，呢名男子寻日喺秀茂坪被捕。涉嫌同今个月7日凌晨喺观塘道一条天桥底一名女子被抢去手机同强奸嘅案件有关。申诉专员公署就公屋租户违规改动单位展开主动调查，发现去年8月前房署架构有跟进机制有多项漏弊。申诉专员刘燕卿话，房署架构有跟进机制并不重视公屋改动情况，跟进有欠积极同散漫，会令改动单位的住户心存侥幸，以为署方默许改动，因此公署认为房署管理层需要负上责任，又批评他们监管不力，任由问题滋生，对其他租户不公平，亦都助长风气。刘燕卿又说，房署在去年8月之后已经有新指引，但仍然有不善之处。申诉专员公署调查发现，工厂食堂违规招待公众和违反地契条款的情况相当普遍。公署表示，2012年至15年，食环署对违例招待公众的工厂食堂只是曾经发出一个口头警告。去年至今年1月，在公署介入之后，一共发出36个口头警告，和向27间食堂提出了31宗检控。 公署又批评部分个案显示地政总署对违契经营加工厂食堂執管力度极为不足。公署建议地政总署同食环署设立互相转介机制，并厘清彼此嘅权责，有效執法。旺角骚乱被控暴动罪，加五人在区域法院全部否认控罪。控方在庭上表示，由于其中原本用作证据的影像不存在争议问题，传召的证人将由26名减少至15名，听日将传召证人作供。五名被告被控去年2月9日在豉油街近花园街交界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95点，升80点，成交金额4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0点，跌8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2.6，升2.2；通达集团2.82，跌2.6；瑞星科技100.6，跌10毫，系跌10.4；汇科控股67.9，升5.5；盈富基金25.25，升1毫；中国平安45.8，升3毫；恒生 H 股103.4，升7毫；港交所196.1，升0.9；中国中药4.39，跌2.1；建设银行6.35，升1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7，日元114.15，瑞士法郎1.008，澳元0.735。加元1.373，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905，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88。日经平均指数报19,943点，升43点。港金现价报11,310蚊，跌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0.93美元，卖出1,22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噶，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噶。咁较早前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码头涌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码头涌道去观塘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宋皇台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咯，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有冇搞错？逢星期三 special 粉丝煲， 今日有客户服务主任马君君胡鸿君，你好。 Hello。 今日第二位粉丝就出现啦，话 啊系 Magic Word 系咩啊 ？Hello 君君。 系啦。 我之前听杨乐 凤 可唔可以博士咧，会唔会试下其他 style？ 即系唱 rap 咁系嘛？ 因为之前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系啊系，我啱啱入咗自己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斌仔、魔力、思静有冇搞错？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自己有小朋友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养儿100长忧99。平时妈妈都会紧张自己仔女健康，又要担心学业， 第日佢翻咩工，开唔开心，有冇拍拖。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多谢妈妈呢一种对我哋不忘回报嘅贡献。 说声爸爸妈妈内心不要念 妈妈，我会说。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兩個題目擠低咗啦，一個咧就係同大家講下阿媽去旅行，講下啲遭遇；第二個就係睇下有冇啲咧人工少少、要求多多嘅工作，睇下你有冇遇過。兩樣可以打嚟我哋傾下嘅。 係啦，定係咧入入去嘅條件係咁，但係咧去做嗰時又唔係咁樣。OK， 歡迎大家打電話1872388。我想問下咧，我兩位拍檔咁啲情況咧，應該大家都試過，但係喺咩情況嗰即係咩環境時，有冇試過手頭上揸住啲嘢，大風一吹，呼飛走去？ 嗯、啊有试过， 有冇试过跌咗银纸啊？ 银纸就未试过， 有 我上次跌咗黄金， 点啊？ 真噶 咩啊？ 你只金牙即系金牙跌咗出嚟啊！大风吹嗰阵时， 跌出嚟啊！ 执紧九 A， 哦， 飞走咗， 飞走咗咩啊？ 嗰沓金 吓？点解啊？都有重量噶、啊， 因为 有重咯、 啊，唔系即系咁样讲。即系少少核突吓， 哦 ，OK， 咁啊，金属啊，有唔同嘅形状、 系 状态噶嘛， 系 ，OK， 有啲 难啲， 有啲如果系软黄金啊，好事， 系， 因为佢 有重量， 黐实咗张纸， 系， 好事，但如果佢比较独立成型嘅， 系 啦，依粒咁样嘅，咁又风一吹呢，风吹鸡蛋壳，哇， 我想问嗰张报纸连埋啲金。 唔系啊，净系飞走嗰几粒嘢， 哦， 即系好惨啊嘛，好大风，跟住咧，啱啱我喂，等先，我已经咧，即系第一次咧，已经知道应该要攞个报纸卷好少少咧，形成个桶状咁样会好啲嘅，卷唔切，佢一放低，风就吹。跟住就哇呢头跌落嚟，嗰头飞走咗，唔关我事啊！喂，呢啲唔系我想随地屙噶，真系唔关我事噶。 咁你执翻先， 你落唔落山下边执啦？ 哦，咁落咗山嘅， 我咪就嚟你啦。 系啊，哇，风大到咧，跟住我望住，哇，犀利，佢吹到咁样嘅。 啊，你会喺度谂下啊，究竟佢轻到咁啊，定风大咁 样？我下次已经学精咗啦，因为我一落楼下嗰度就大风啊嘛。咁我一见到佢要屙咧，我咪即刻咧踎低张纸咧，真系卷实佢先咯。真系已经系成为一个好靓嘅成个曱甴屋咁样咧。咁啊兜到啦，哇！咁好稳阵啊，哇！真系三只小猪喺里面都冇事。 你下次咧接嗰啲咧，油漆嗰顶帽咧，咁咪个兜咯， 系可以 好 啊。即系喺佢要屙嘅时候，我即刻接， 咪接定佢， 系、okay, 啦、okay ， 摆住喺个头 度，系啦， 所以就攞嚟，系咪？ 咁啊唔会飞走啦。 系啊， 我有试过飞走钱，但系执得翻嘅，都唔系去到好远嘅地步。吓，咁但系都有啲尴尬嘅，即系因为通常咧， 有人钱啊。 系好癫噶嘛， 咁又未去到嗌出声咁严重嘅，但系永远喺一个唔适合嘅时候， 系咩啊？ 系啦，即系喺中环，好多人，跟住咧就喺个裤袋度就 揞出嚟， 一揞出嚟嘅时候咧 跌晒， 佢唔系向下跌啊，佢向上飘啊， 好 叻啊！ 跟住你就好似扑跌咁样， 一路向上飘， 有嘢衰啊！ 就佢又未到好半空嘅，即系继续喺腰嗰个位置度咯，即系你想以为一嘢， 好回馈你啲钱， 以为你一嘢捉住。但你喐一嘢咧，你就系拍高咗佢啊！咁你喺个中环度拍咁拍咗 傻仔咁样咯， 都系噶。但系跟住未， 后屘捉唔捉到啊？ 我帮你播只阿姐嘅扑碟啊！ 唔系应该要播风起了嘅， 仲要途人帮你执到。 唔系咁，唔系自己尴尬，因为我即系出咗声啊啲咁样忍唔住嗌咗出嚟少少，跟住啲人就望住，跟住我系其实我两三下手势我就接咗噶啦。 即系钱系我噶，我同佢玩啫，而家冇嘢噶。 跟住喺度等紧过红绿灯嗰位女士咧，就望住我，即系见到我捉住嗰刻，我有少少英雄嘅感觉嘅。yes， 飞唔出我手指罅啦。 佢有冇同你讲啊？地上执到宝啊，唔好咁激动啊。 唔系，我系有惊嘅，有声虚嘅，我就讲我噶， 系啊， 跌咗啊。 你同边个讲啊？ 因为嗰位女士佢望住我啊，我咪话我噶。 跌咗啊。 跟住阿沈，阿沈话心照啦，明啊。 佢冇讲出嚟，但佢微笑向我点一点头。 系啦， 佢点一点头，哇，攞到爆啊，即刻走啦。 嗰个阿沈潜台词系话，如果我望到先就我噶啦。 系 啊， 你好彩咁啊， 系咯。 系，因为咧，话说咧，即系我都试过有一次咧飞走咗。 跟住就谂起第二样嘢啦。 系啊，因为咧。 好正常、啊， 我都想讲下自己嘅经验啊嘛，即系架车度咧，有时唔系成日开冷气噶嘛，我开个搞低窗嘅时候咧，你有时有啲文件啊，啲叫做可能通告，即系啲仔女咧，我由学校啲通告 飞咗出 去啊，系啊，啲海纸纷纷飞咗出去， 哇！ 咁点算？冇得执噶，因为喺佢行紧车啦嘛，已经、啊、你唔知佢飞咗去边度，九丈远噶啦嘛， 系咯、 啊，所以咧都奉劝大家 遮住后边嘅车添。 我 哇，边个啊？试考唔合格噶，成张通告飞埋嚟。 即系试过一次咧，之后咧，我已经同佢嗱，你下次唔该，你唔好喺我开车嘅时候，或者系冇搞低，即系冇开冷嘅时候，俾任何嘢我睇啦，咁样，即系咁咯。 我另外试过一次咧，就同两位朋友咧，好多年之前就去泰国旅行，咁跟住咧有一位男仔嘅朋友咧，佢就好想买一顶帽，但系咧个头型咧可能衰啊， 即系唔 fit 啊， 拣极咧都拣唔到。我哋即系行咗一日啊，去到边咧都想搵嗰顶帽，跟住咧好开心啊，终于买到一顶咯。跟住我哋咧就搭嘟嘟翻酒店，一喺个嘟嘟度一开只风，成顶帽就吹走离开咗。咁我哋系笑到今日嘅，即系我哋行咗一日就为你帮你买顶帽，一开嘟嘟，喂就冇咗咁样咯， 留翻俾当地一份纪念咯。 系笑到冇， 仲可以点咧？ 真系好惨啊！话说 系咩事？ 大风咧周围都有嘅，你系遇唔到嘅。但系希望大家可以审慎抓紧住你一啲好紧要嘅嘢。 抓住边度？ 抓紧住咩咧？ 条裙咯，最惊女士 裙一定噶啦， 系啊，范冰冰系咪变咗？ 系啦， 佢有一次喺康城影展好靓咁样啊嘛， 跟住咧， 跟住咧就喺个海边啦，康城海边啊嘛，跟住就一阵怪风，哎呀，弟弟都见埋啊， 系啊， 咁样啊， 系啊，冇嘢 嘅，经典图片嚟噶， 系啊，买你莲梦露啫嘛， 系啦， 但系嗰啲刻意嘅 ，OK， 好啊，因为话说有个男人，佢喺北京咧机场嗰度咧，咁佢就去搭飞机，搭飞机好安全啦，啊，殊不知佢个飞机咧就唔系喺直接喺个叫做离境大堂嗰度，即系搭条桥嗰啲， 即系要搭嗰啲接驳巴士。 去接驳巴士，咁佢飞机就喺个停机坪嘅中间嗰度咁样。由于大风，佢咧又唔知做乜鬼，手揸住又唔袋落个袋度，佢张机票咧， 哎哟， 无端一大风咁样飞走咗嗰张机票。 哦、 哇！佢真系，佢话咧，佢又未试过，即系佢话有啲乘客喺度影住个，哇！点解嗰个人可以喺个停机坪乱咁跑噶？佢就好似头先阿祖咁样，佢就系追翻佢嗰张机票，俾嗰啲其他乘客一齐去影住佢咯。我话哇，你犀利啊，可以做九秒九，即系嗰啲叫达人啦、 啊，快过刘翔啊，劲过宝特啊， 佢可以去跑，佢话佢系追咗成十分钟，你谂下停机坪几大？ 十分钟 系啊， 佢妻子， 但机场咧系尴尬啲嘅，因为咧真系无定风向啊，又好大风啊， 又大系咪先？其实佢咁样追都好危险噶， 但系都几好，即系佢十分钟仲见到张机票喺视线范围，佢冇消失喺佢个雷达度， 又或者好彩咧，系冇人帮佢手执啊，有人帮手执咧仲 乱咯。 喂，梗系唔好啦，佢帮我执咗，我唔使再跑十分钟啊。 但你谂下，如果嗰个场面咧系几廿人一齐喺个机停度扑碟咁嘅样， 咁啊威啦， 系啊，咁佢话咧事后咧咁啊，当然先知道佢即系嗱，人哋睇系搞笑嘢啦，但系作为喺机场做嘢工作人 员咧， 梗系啦，喂，你咩事啊？点解会喺个停机坪乱咁跑啊？咁跟住咧就话事后咧即系提醒翻嗰啲，佢话咧因为机场嘅保安问题，佢话其实乘客咧系唔应该咁样周围走嘅，但系佢又冇话可以事后补翻嗰张机票俾翻佢，其实佢都上咗机噶啦， 其实都应该补得翻嘅，你嚟到嗰个位， 其实都过晒所有嗰啲关卡嗰样嘢噶啦，但都要睇翻咧，你系咪嗰班机，你系坐边个位置咁样嘅？ 不过佢都几危险， 系啊，佢就为咗即系喂，佢唔可以冇张机票去上去啦嘛，咁佢梗系 同埋我谂，我冇谂过系要执十分钟咯，如果要执十分钟，可能会放弃。 系啊系啊，咁好彩嘅时候咧，就知道佢执翻自己张机票，而唔系搞事嘅，如果唔系就会告佢噶啦。 系 啊， 你嗰啲机场特警，你话如果唔开枪射佢啊，真系 十分钟你咁跑啊，你知无定向噶嘛，好似阿钟嘅张恒子， 系啊，佢个机场 执咗两下啫，好快执到啊，身手好啊。 你喺停机坪度，见咗张恒子系执唔执？ 执 又系飞到咁样， 试下执啦，起码 咩面额你先会执？ 唔系两蚊都执啊， 两蚊都执啊，真系。 奉劝大家手揸住嘅嘢，唔该袋落袋先啊！大风唔知几时会揾你噶。 我是风 show 快活人的曾志豪，母亲节我会送这首歌。 妈妈，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 养儿一百，长忧九十九。阿妈唔期望我仔一定要出人头地，但系唔好行差踏错。做仔女最大嘅成就就系同妈妈讲一声，放心，妈妈，我冇做错。 风吹雨下，我不想再懦弱。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我兩位拍檔咧，桂花田同曾志豪，你哋兩位都係爸爸媽媽輩啦，係咪先？ 係。 我想問一下咧，有冇試過收到學校嘅投訴啊？ 哦，太細啦，未有。 你未試過？ 係啊。 OK， 好。 都係投訴太可愛啦。 咁呢個唔係一個投訴啦。 係咯，唔好咁快翻嚟學校住嚇，騷擾到其他同學。 係啦， 太可愛啦。 犀利啊！ 係啦，阿田咧有冇試過收投訴啊？ 投訴過媽有。 呢个我哋估到嘅，所以我哋唔需要。 太太，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咁样喺度监视我哋学校一 个？好收敛噶， 系咩？ 你俾啲空间个仔啦，俾啲空间个女啦。 系啦，你好收敛嘅咩？ 我嗱冇办法啦，明明又要攞你出嚟讲啦。 妈咪啊， 我哋今日咧，大家分别地嗰两个题都攞晒全家人出嚟讲咯，系咪？ 咁咧话说咧，即系佢翻幼稚园嘅第一日咧，咁啊跟住就放学嘅时候咧，接佢啦，系咪？咁第一日翻学，咁老师已经同我讲咯，即系咁耐以嚟，佢系第一次佢话，阿林太啊，我话系咩事啊？你我女做咩啊？咁佢好乖啊，即系咁样讲啦。佢话唔系啊，阿楚荣佢今日咧喺学校咧搣同学耳仔啊，咁样 哦，搣同学耳仔。 佢话我讲佢冇，点解会咁样噶？咁 你平时搣阿华啊嘛？ 我冇噶，真系冇噶。 你哋嗰啲情趣活动，你话俾人听 先得啊嘛？ 系啲搣，哎呀， 佢做咩？点解会咁嘅？佢系冇，佢因为咧，佢想同隔篱嗰个同学讲嘢，而隔篱嗰个同学咧冇应佢，所以佢又搣佢耳仔，你叫佢头过嚟同我讲嘢。 即系你平时做啲嘢 一模一样嘅，咁 咪咯。 笑死我！点解佢会咁样？佢平时冇呢啲动作嘅，你讲紧三岁， 睇得多啊嘛， 讲紧三岁几啫，几搞笑。有 学习噶， 冇咧。嗱，唔做乜我啊，我冇咁样噶。 可能偷巴氹佢 啊！笑死我！即系呢个系我佢咁多年嚟嘅唯一一个。叫唔叫投诉咧？即系佢话佢唔同我耳仔咯，咁我会翻去教佢噶啦。 系啦，即系你就答翻即系学校啫，我翻去教佢咁样啦。 我会教佢冇噶啦。 咁跟住冇发生啦，系咪？系。不过呢一单嘅新闻咧就发生喺美国嘅。呢一位爸爸咧冇咁好彩啊，佢个仔咧已经唔系读紧幼稚园噶啦， 大学啦， 十七岁啫，未到大学，即系都差唔多入大学噶啦。成日咧都收到学校 email 嘅投诉，就话喂你个仔啊，真系有阵时都会做几多骚扰同学嘅行为，咁啊冇， 例如咧，例如 冇讲到啦，不停讲嘢呢个其中一个啦， 但我唔知系唔得噶嘛， 系啦，即系我谂系撩人讲嘢啊，即系我读书嗰阵时啦，喂。吹下吹下，好闷啊！上堂嗰啲咁样咧，即系有呢一啲啦。 骚扰同学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咩？有冇掹人哋耳仔？有冇扯头发？嗰啲就冇写嘅。总之咧，就成日都收到投诉，跟住咧，嗰个爸爸妈妈都觉得真 系 好尴尬。十七岁咯，我个仔都系因为一啲唔好嘅行为，我哋成日都要收到投诉。跟住咧，个老豆咧就许下一个承诺，个承诺就系话：好，如果我个仔再系咁嘅话， 我同佢一齐翻学。 就系呢一句， 我同佢一齐翻学， 我同佢一齐翻学， 监住佢啊嘛， 睇住佢 啊， 唯有咁先可以搞掂佢嘅啫，系咪先？ 一个人牺牲好过两个人， 点为之牺牲先？ 做咩要一齐翻去咧？受把咁样， 唔系， 一人做死人当你罚佢啦，冇搞我啊！ 系咯，点解唔罚佢咧？ 我谂有罚过噶啦，但系可能即系我谂咪外国嗰边咧， 即系一连坐罚，一家大细一齐罚。 唔系，但系其实嗰样嘢咧系个爸爸自己应承嘅，即系话如果佢真系唔 OK， 但冇问题，等我嚟，等我嚟，我翻嚟，我翻嚟睇住佢。 点解真系翻咗学啊？ 系啦，喺呢一个再跟住隔咗冇耐啦，咁啊继续收到唔同。 佢老豆唔使着校服噶嗬？ 佢老豆唔系嗰边都唔需要着校服。 系咯，好可惜啊嗬。如果唔系，阿爸你个肚腩塞唔落我条裤，哇，都睇到都开心。 系啦，系 咯，阿田都着得到校服嘅曾经，不过我唔想想象嗰个。 我即系话，如果佢喺香港陪翻学就真系搞笑，真系。 其实都真系几尴尬。 各位同学，插班生系啦，佢读咗五十六年小学啦，已经。 嗱，我想话仔女可能尴尬。 可能你家长好乐意嘅。 乐意， 你想啫，你流晒口水啦，你要拖地啦，你劲想跟住佢哋一齐翻学到而家系咪？ 我纯粹好奇，睇下佢哋上堂做啲咩啊，啲老师教啲咩嘅啫。 因为阿天咧话，哦，原来小学系咁样噶，我去到五年班冇上噶咯。 系啊，我想重拾呢个上堂上堂嗰个感觉嘅啫。 猛咁猛咁聊啊，明明同乐乐嗰啲同学，喂，分组同我玩啦，同我玩。我细个冇童年噶，咁样 几时有组会啫？几时有周会啊？ Peter， 我想跳绳就跳绳 嘅。你谂下，如果你真系坐咗喺佢哋隔篱嘅话，老师个教法会都会唔一样啦。佢哋两个个 behavior 同平时嗰、那个即系 behavior 系咩啊？ 嗰啲行为表现， 个表现都唔会同平时一样。 嗰啲 performance 都唔同啊， 好衰。 点啊？讲下中文啊，中文台啊， 只系咁样啫嘛， 一次啫，我都未成咁，边会尽量改噶啦，已经。 我哋话你好，佢哋话你 系咯。 俾封利是你哋啊，唔好嗱，话说就系咁啦。咁呢位爸爸咧，有一日咧，佢就即系又收到呢个投诉，哦、但系佢就决定 承诺 系啦，我尽做呢个承诺，好我就陪个仔翻学啦。 好啊， 但佢就唔话俾个仔知， 哇， 我会喺你学校度 好啊，偷偷地， 我会喺你课室入边度出现， 可以隐瞒到咩？ 隐瞒到、 啊，点匿埋到啊？ 冇，佢一嚟嘅时候咧，就系佢早过个仔入咗个课室， 匿埋 个仔一入课室见到，咦？点解我老豆会坐咗？ 我即系最后都最后都见到咯， 当然会见到嘅。 我以为真匿埋添， 系啦。 我以为佢扮嚿石咁样咧， 系啊，扮个垃圾桶咁嘅胶袋。 阿爸，嚿石个啰柚出埋咗嚟啦，睇得出嚟你啦。 咁又唔好扮嚿石。 咁然后 咧，嗰个佢个仔咧就即系朝头早翻学校啦，又搵水吹啦，同同学打招呼啊，喂，早晨，早晨，早晨。诶，点解我老豆会喺我个课室入边度噶？ 咁有冇改善啊？ 冇啊。咁嗰日系第一样嘢，即刻全日好静。 哦， 因为佢好尴尬， 冇心机讲。 你谂下，十七岁咯，仲要个爸爸好似带住你翻学，陪住你翻学咁。 咪先，你等阵先，你呢个态度唔啱，系你逼我阿爸翻学噶。 唔系啊， 如果你守规矩唔俾老师投诉，阿爸咪唔使翻学咯。 话都唔会啊，你公司打嚟投诉你，唔通你又带你阿妈翻工？ 唔系，但 唔啱噶嘛，你系咪吓死我哋啲同事咯？ 咁佢细个啊嘛，佢未够十八岁。嗱，未够十八岁， 但系都会觉得尴尬嘅，即系突然之间个爸爸，即系所有嘅同学都真系其实有取笑少少嘅。 最紧要佢爸爸可能沟紧啲女同学喺度。 最好啦，唔系咁先型嘅，你明唔明啊？ 唔系嗱，有冇追到女同学我唔知啊，但系咧嗰张新闻出咗嚟张相咧，我觉得几好笑嘅。嗰张相咧系个爸爸自己影咗一张 selfie， 影咗一张自拍，嗰个样咧。系啦，就见到咧，隔篱嗰个仔咧就喺度好努力地即系扮，即系真定系假啦，喺个台面度做嘢啦。个爸爸咧就喺隔篱度望住个镜头，即系但系即系成件事个感觉，我觉得真系几尴尬，但系又几温馨。你谂下，即系如果一件咁嘅事， 阿仔边温馨啊？ 系啊，但系所以咧，其实个爸爸都话，其实我自己咧都好紧张嘅，因为咧喺我个思想上面咧，其实我未预备好喺呢个时候我要翻学校，最同埋我个仔一齐上堂啊，咁样。 阿爸紧张个仔。 成交金额4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0点，跌86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2.4升2蚊，瑞星科技98.3跌12.7，通达集团2.8毫1跌2.7，汇丰控股67.85升5毫。盈富基金25.25升1毫，中国平安45.65升0.5毫，恒生 H 股103.3升6毫，港交所196.5升2.3，建设银行6.3毫6升2仙，中国中药4.3毫8跌2.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7，英镑10.08，瑞士法郎7.721，澳元5.717，加元5.673，新西兰元5.327，欧元8.4684。每百日元对港元6.8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72。日经平均指数报19940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1330蚊，跌4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19.42美元，卖出121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影响到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将军澳隧道，龙尾近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电话机楼。另外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因为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了，影响到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其他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现在只是隧道入口一带比较车多，但是告示打道东行的快线去北角跑马地和铜锣湾方向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开始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而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受到水务急收影响，而家德康街去红磡道方向近住圣公会凤基小学一段仍然都是需要封闭的。咁影响到沿住环海街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右转去德康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8-96.9， 二千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 Albert Au 欧瑞强， 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 二千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5月14日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与妈妈共度一个至温馨的母亲节。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小姐你好，苏动音乐，苏动周恩婷。 依家大家好鍾意听可能韩国歌啊，就以前鍾意听日文，虽然你唔一定知道佢唱緊乜，但係你要感受到佢嗰个音乐感咯。咁所以我哋其实希望就算去到波兰，有一日有人听到呢隻歌嘅，佢唔知道唱緊广东话嘅，佢都要 feel 到个 funk 咯。咁所以我哋係希望可以营造到呢样嘢。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六夜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苏动音乐。 两位老板，我遇到意外啊！ 做乜咁唔小心啊？你快啲休息一下先啦！ 你呢啲叫做不意外的意外啊，听过未啊？ 啊，咁当你操作呢个货车尾板嘅时候，有冇照足安全指引啊？ 我都唔识字嘅。 咁你有冇跟足欧盟标准啦、 啊？我冇 passport 去唔到欧洲噶噃。 系、哎、啊，咁你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机多，安全指引要做妥。我是 Sugar 连思雅。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好啦，再重复今日两个风烟快云题目。 好，第一个题目咧就系讲到啊，带住妈妈去旅行，你有冇咁样嘅经验咧？即系点样可以话俾我哋知啊？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啲，少啲拗撬，有啲 tips 同我哋讲咁就最好啦。 系啊，我都欢迎妈妈打电话嚟讲下，即系当你同仔女嘅时候咧，你有冇压力咧？系咪真系玩得咁开心咧？定系迁就多啊？定系啲仔女都好锡你，佢哋迁就你咧？ 即系变咗迁就姨啦，啊，劲过迁就姨添，而家真系吓。 第二个题目咧就系讲紧啊，职场。 系啦，咁有个招聘嘅广告啦，就话$10,000嘅人工，但是就要你做咧，即系水蛇春咁多嘅工作啊！其实咧，你嗰份工咧都冇有冇一啲咁样无理嘅要求，但喺个钱上面咧，又冇表达到老细对你嘅心意咧。 收入与工作系咪相称咧？ 相称系啦，收入真系个收入与官职不相称喎。 系啊， 今次唔系告你贪污。 系啦，就是、你做多咗好多嘢， 告你做义工啊！而家 人工奀滋滋咧咁。 唔系啊，咁啲好多官员都系咁样啊，佢哋好大份人工噶，不过 做嘢少。啲咯， 系啊， 唔系佢做多咗好多嘢， 佢做多好多嘢， 因为外国啲嘢都关佢事噶， 系啦、啊啊， 会就唔去开系嘛，商会嗰啲我哋去啊咁啊， 佢啲镬好重噶，你又知咧， 系 咪先？点解中意咩咧？ 系啊，咩咁多咁多咁多钱喺度，俾我都想咩啦？ 系啦、 啊，1-7-2-3-8-8，面书亦都留低咗我哋嘅题目啦吓，欢迎你打嚟留言。 豪语录。有阵时你睇新闻咧，有好多中文字咧，你识睇，你识读啊，你加埋一齐，你就唔系好明系咩意思噶啦。例如乜嘢？例如蓄意隐瞒。嗱，呢四个字你都识噶，蓄意即系特登啦，隐瞒即系唔讲俾你听啦，蓄意隐瞒即系特登唔讲俾你听啦。就咁听你系好明白噶，但系如果你再问一个问题。咁咩叫做无意隐瞒呢？咩叫做唔觉意隐瞒呢？即係你老公冇返屋企又唔话俾你听去咗边，你再问佢佢先就话係呀唔记得咗话俾你听添，其实呢我就去咗唔知边度去玩呀咁样。你觉得个老公係隐瞒你嘅，咁请问嗰啲叫做蓄意隐瞒你呀、啊、係唔觉意隐瞒你呀、啊、定係凡係隐瞒都係蓄意嘅呢？呢几日大家睇到嗰单新闻咧，都心都噏埋啦。呢个好妈妈换肝嘅事件咧，峰回路转。咁啊，原本咧就应该系一个比较人间友情温暖嘅故事嚟嘅，因为有好多人愿意捐到肝俾佢啦，又会见到我哋香港嘅医学团队咧上下一心咧为佢医疗嘅。但系谁不知，真系过山车一样急转直下，呢两日爆出嚟咧，原来就系话佢本来唔需要挨呢一刀。佢本来唔需要接受呢个换肝嘅手术，佢本来应该系可以健健康康嘅，但系就系因为当佢喺公立医院求医嘅时候咧，医生唔知道原来佢系乙肝带菌者，冇帮佢处方咧相应嘅药物，结果就令到佢个肝出咗事。有呢个医疗事故，本身你都已经觉得哇好离谱啦，好难接受啦，仲要系两个医生、哦，分别有两个唔同医生咧，帮佢睇病历嘅时候咧都睇漏咗。好啦，你第一格衰咗，都已经系好离谱啦。但系到咗第二格嘅就系、是、一路冇话俾家属听噶、哦，前前后后嗰度隔咗成两个几礼拜啊，直至啊即系呢两日咧先至公布。但其实呢个公布咧，如果根据阿女嘅讲法咧，都系佢哋主动查询咗几次，有少少纸包唔住火嘅感觉咧，先至讲出嚟嘅啫。但系好笑嘅就系、是，当问到喂点解你唔通知家属个女咧，佢就话啦，我因为啊。嗰阵时佢要考试啊，我哋想等佢考完试先。 话我又真唔知你变咗考评局，你医管局嚟嘅啫。同埋你觉得个女嘅时候仲有咩心情去做其他嘢呢？佢都已经系日夜为佢个妈妈嗰个病奔波劳碌忧心紧啦。你真系觉得如果想为佢个考试着想，就唔通知佢？咁你觉得之后佢知道呢件事啊，咁佢会怪你定系怪个考试啊？真系。咁第二个呢，你会觉得好离谱呢，就係佢哋点解咁耐都唔可以将个结果公布呢？因为佢话呢要问啲医生，但无奈有个医生就放咗假喎，所以呢就拖到呢成七号啊先至可以呢等到佢返嚟呢就交代个报告内容。乜而家我哋香港我哋嘅科技咁落后㗎咩？一放假就搵唔到人㗎啦咩？哦，即係应该咁讲，其实呢佢又唔系医管局，佢又变咗劳福局。佢系咧最为劳工福利着想嘅一个局嚟嘅。喂，咁人哋打工仔放紧假噶嘛，公事嘅嘢就唔好麻烦佢。我哋唔应该 WhatsApp 佢，我哋唔应该 email 佢，我哋唔应该打电话揾佢，我哋应该等佢外游咁啊最好啦。咁问题就系、是，咁请问病人个权益去咗边呢？即系有啲又要顾及个学生嘅考试，喂，多谢甲成为唔使；有啲又要顾及咧佢嗰个医生放假，喂，真系又唔使，多谢甲成为。咁就净系知道咧，有啲资讯咧就唔见咗。咁请问应该点样先至可以帮到我哋啲病人呢？喂，嚟到今时今刻，你仲要瞒几耐呢？ 约会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请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稳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亲亲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除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嘴好过，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一个人，你 Jason 陈柏宇，你们我们 系你们我们，仲有咩门呢？仲有他们啦，系啦， 我们都得 系啦，你们我们啦嘛，已经仲有他们啦。咁啊，边个他们呢？就系、是、一家大细我撑你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就喺我哋嘅5月30号啦，星期二端午节嘅下昼咧，咁啊嚟同我哋风叔范围一齐玩下啦。咁样咁啊，点样玩法咧？就系、是、希望咧，你透过即系屋企人 有啲表演啦， 系啦，同屋表兄弟姊妹啊、姨妈姑姐啊，总之有个亲友咧、就同你一齐上台。表演表演啲乜嘢咧？其实真系咩都得。 即场专面，我已经即场又谂到几个啦。一家大细包饺子，一家大细猜面粉，一家大细特生鱼，入厨四宝乜都得。 一家大细去猜妹都得噶， 三个六饮啦咁样。 猜阿妹，猜演阿妹，阿妹去做嘢。 真系啊！嗱，我哋任何表演咧都无人欢迎嘅，咁所以咧欢迎大家咧打到嚟1872388啦，同我哋欢度一个下昼啦，好唔好？ 系啊，你可以而家咧就打嚟报名，或者咧你可以同你啲亲人咧谂定，哇，横掂都系啦，即系去旅行可能好急啦。一齐做样嘢应该嚟得切咯， 系啊，横掂嗰日都系公众假期啊嘛，系咪？ 系啊， 咁啊，所以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去登记，咁我哋咧就会透过电话里面咧听下你哋会表演啲咩啦，咁跟住继而我哋都有专即系同事咧同 打翻俾你嘅 ，OK， 电话号码1872388。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睇到咧內地一個報道咧，我真係好驚，我以為阿田翻咗內地， 係、 明明朝頭早又見到佢㗎、 啊， 發生咩事？ 搶金搶嘢食， 唔係同佢老公有關，好慘啊！話真日日都要翻工， 將我老公倒掉摸光珠。 近啦嚇，你真係好了解。 一諗啲變態嘢就中㗎啦， 係啊，中㗎。 你平時諗嘅嘢 係 嘛？ 係啊，我平時就係太和好相敬如賓啊。 係啊，咩賓啊？ 所以都隔離嗰啲覺得好陰功啊，真係 都需要揾啲刺激啊，係嘛？ 嘉賓 係啊， 特別嘉賓 啊，係 咯 係啦。話説就係咁樣嘅，喺內地啊，有條片咧就 post 咗出嚟，三分鐘咁長，唔短啦，係咪？ 係啊。 話説就有個女人啊，太太嚟嘅，跟住咧就叫個老公喺個街度啊闹佢打佢，我哋未有12巴港女嘅，呢一位咧赢晒啊！首先佢要嗰位男士除衫， 除衫，哇！ 因为佢话你食嘅系我，你着嘅系我，你而家对我唔住，除衫咁样， 求包养呢啲。 我唔知系咪 呢啲好、啊， 但系讲真啦，睇个样咧，两个都好似冇乜条件可以包养人或者被包养嘅。 钱啫嘛，人哋讲 咪就 系 咯， 唔系睇样噶。 有钱未必靓噶嘛。 但系嗰位女士都唔似有钱、啊， 好多有钱你睇唔出的。 咪就系咯，地盘工友咁有多。 好少，好少好似，好少好似我同阿田啲表里如一噶嘛，睇落唔似，实际都唔系啊嘛。大部分都系和港养珍珠噶。 你哋似啊，睇你哋就觉得系烂命一条啦。 系咯，所以我哋就唔系包养到人咯， 系啦，唔可以睇样嘅，真系有钱人。 嗱，但呢一啲讲真，我哋平时都见过啦，香港我哋都话有类似嘅片见过啦。但呢条片我睇到咧，觉得最心痛系咩地方咧？唔系呢个场景里面唔止佢哋两个人， 系咩？ 系啦， 再仔女， 冇错。 哎呀， 有个小朋友 几细个啊？ 嗰、那个小朋友咧睇段片啦，我觉得系三岁到嘅， 三岁， 即系大约系三岁。 系、啊， 喺呢位嘅妈妈咧闹到好兴起嘅时候， 佢系帮手除佢阿爸条裤。 唔系啊，个阿妈叫佢。一齐闹佢啊！闹衰佢咁样啊！系啊， 叫佢去死啊！ 系啊， 仲系即系个妈妈教个女，你叫个爸爸去死啦咁样。 咁、那个嗰、那个细路真系咁照讲啊？ 仲讲得几狠添？ 系啊！ 咁你谂下，即系 个老公真系做得好衰啊！ 但系我都做到点衰都好啦，即系一家人，你首先第一样嘢，即系我哋风骚一家人啊嘛， 爱家人 系咯，一家大细我哋要撑噶嘛，有啲咩事闩埋房门先至讲啦。 但系如果个老公真系十恶不赦咧？ 咁就拉去差馆啦， 差馆都唔收啦，可能已经属于啱啱啱啱越狱出嚟咧，可能会唔会系好贱格噶？偷阿婆底裤，仲要倒啲白花油落去噶？ 但系都唔系要， 佢自己闻啫，佢唔系俾翻阿婆着， 俾翻阿婆着嗰度先衰格啊嘛？ 佢可能以为 老婆着， 会唔会系咁样啊？ 但系佢以为阿婆中意白花油味咯， 佢会唔会系咁衰格嗰啲人嚟噶？ 嗱，呢个就唔知啦。 再装阿伯冲凉，哎呀，然后再摆落教育电视度播俾成班小朋友睇，你又几咁过？ 過分啦， 真係離譜啊！ 我細佬咧咁樣就話，真冇辦法唔鬧佢喎，真係。 如果真係咧做到咁嘅話，都真係抵鬧。 抵鬧啦，係咪先？ 嗱，發生咗咩事就唔知啦。但係教個小朋友去鬧個爸爸，仲一用一啲咁樣嘅字眼咧，都真係幾過分。 哦、即係佢係有網民影到嗰、那個嗰、 啊、 兩母女咁啊，去租室 三個咁樣啊。 咁樣個老豆唔走嘅咧，又 真係跪喺地下度， 太愛佢老婆 啦， 可能。 唔知係咪豪仔講得啱、啊，即係做咗啲十惡不赦。 一定係啦，一係就打牌唔送帳。 咁呢一個都真係屬於十惡不赦， 都唔使咁樣俾個女鬧啊嘛， 係咯， 除衫添喎，係 都外母嚟啦， 係咯， 嚇嚟啊，好啊，嚟我哋快速嘅到你阿田， 好啊好啊，母語餵哺， 母語餵哺，好啊， 你最中意嘅題目啊， 係啦，係咪好支持？ 支持 支持， 係咪即係阿媽媽係咪又要翻工在職媽媽添喎？ 即係我自己冇得飲都支持啊， 你飲過你唔記得啫， 正所謂唔飲都嚟睇下， 係啊，都要支持下， 睇單新聞， 係啊係啦，係啦。母乳喂哺可以去到边度？系咪周围都可以喂得？ 我以为你话边度都喂得嗰度嘅啫。 唔系，我边个地方？我讲紧 啊，都系嗰笪地方咯。 接黑头嗰阵时， 仲有边笪地方啫？ 系啊，咁梗系妈妈嗰度啦。讲紧系咪边个环境都可以去喂？系啦， 咩环境？ 系啦， 我估喺某一啲嘅国家咧，应该就会更加保守啊，就唔得咯。但我讲紧嘅唔系落后嘅国家，落后嘅国家咧，应该系咧，即系印度嗰啲，边度都可以攞出嚟啦。 有咩未见过啊？ 系咯，冇所谓咁。 系啊，你觉得边度地方系唔可以？地位嘅 边度？ 法庭，我觉得佢会话诶， 法庭我都觉得 表示法庭 系你冇理由法官咧想博取嘅时候咧，突然间话我喂埋先啦咁样，系咯， 系 咯。 咁但系佢真系需要喂噃。 咁你冇理由一路博一路喂噶，我取啊。 咁佢要举手，我抗议。跟住个法官话我抗议， 你 个抗议 系啦。 你觉得法庭噶嘛？豪仔咧？ 丧礼啊！ 丧礼 冇理由咁样噶，嗰度喊苦喊屈嘅时候，系咪先？ 或者表演乐器嘅时候， 我就咁啊，唔系几好啦。 咁阿 B 佢为咗表尊敬嘅先人，我带埋佢嚟。 要讲紧嗰啲离别说话嘅时候咧，佢话我老俾阿强嘅生前就话你真系好 唔系咁大声嘅啫。吓咁大声有咩？ 我强壮你又点知咧？唔系几好啊？ 强壮啊？ 系咯，即系呢啲地方都唔系几好真系。 我觉得呢两个都应该唔 好。咁即系你觉得 或者见家长日都唔系几好？阿陈师奶，你知唔知你个大仔咧？佢真系咁中毒。 唔系，咁可能个老师或者其他家长，其实咁样喂唔系几好啊？可能佢哋会开始咗个研讨。 唔系，你误会咗啦，系个老师喂紧奶啊。 又如何？点解老师唔可以喂？ 佢咪唔可以专心闹陈师奶咯？陈师奶，你等等，我喂埋先。哦，乖咁啊。 陈师奶又唔一定要被闹嘅， 系咯，陈师奶，哇，你都喂得好快手啊，真系， 好精神爽利， 你今日好醒， 你再谂啊，多好多，秋季大旅行唔得啦啩， 秋季大旅行应该要啦， 嗱，我哋带肠仔蟹柳啦，就嗡嗡嗡又嚟，系咯， 开会， 音乐会都唔得啦，上面拉紧 violin， 你下面就饮紧， 关咩事咧？ 佢好开心，其实咧，我哋如果要令曾志豪开心，好简单，讲 系啊， 同奶有关嘅嘢啊， 系啊， 咩奶都得啊， 系啊， 牛奶佢都开心，系咪？你睇而家都笑，系咪？ 我配合紧大家又唔啱。 我而家话开会， 开会咯， 系啊， 开会好小事啫，我相对比豪仔头先讲嗰啲例子， 系咯， 嗱，开呢个国会。 国会啊， 国会 吓嗱，唔可以喺阿 Donald Trump 面前咁做，可能佢会吓， 佢会想有埋一份， 佢会帮你系啦，我都想醒醒神。 唔系，我想讲佢可能会有啲好独特嘅意见啫。 咪开会 OK 啦， 即系开国会啊，讲紧唔系开二台会啊， 二台会反而大事大件事啲我谂， 二台会先唔可以啊。 第一，呢个妈妈真系型啊，呢个咧系一个澳洲啊里面叫绿党咧嘅女参议员啊， 系 咁其实佢要喂奶咁。佢系咪应该崩定咧？佢真系带埋佢个 B 入去参议院里面坐喺嗰、那个，跟住阿 B 饮奶啊，就饮啊， 好简单啫。 即系俾人影到之后，佢仲摆喺佢自己 Twitter 嗰度话咧，睇得我，哎呀， 威噶、啊， 佢净觉得感到自豪咯，威咯，系可以参与。 一定系有睇到香港嘅新闻，即系嗰啲我哋成日都留会噶嘛，法定人数不足啊嘛， 冇嘥时间， 佢要投票啊，所以佢惊佢出咗去喂奶嘅话咧，又唔知阿仔要饮几耐， 系 啊， 佢失咗个票啊， 佢趁住表决嘅时间咧，因为表决大家冇讲嘢啦嘛，咁大家静晒喺度揿掣嘅啫，咁啊，趁住表决，系啦，冇。冇噶 ，B B 啊嘛，佢就趁住表决嘅时候咧，一个空档，佢就攞个 B B 出嚟，跟住就去喂奶啦。 攞个 B B 出嚟支持，跟住攞嚟第二啲嘢出嚟。 但系同埋佢冇遮噶。 有啊，佢有块布遮住嘅。 系咩？我呢度就咁影住，哦，嗰块都系披肩嚟嘅咁样，少少啦，哇，几靓添，仲要。 系啊。 媽媽幾好啊， 做咁偉大嘅事梗係叻啦。 係啊係啊，所以佢話咧，我一啲都覺得冇問題嘅。 唔係，我覺得如果喺香港咧，佢真係可以餵三餐都得啊。喐下中间又流会，喐下中间又拉布，系啦。可能我仔都话可唔可以翻屋企先饮啊？咁样，冇咗大把时间饮埋先。 如果佢真系喺香港做，佢仲爆炸，谷喺嗰度，唔系即系佢如果冇得喂， 气我冇谂过， 系咯，点解谷到爆炸咧？ 因为佢 点解无端端要爆炸咧？ 佢冇得放啊嘛。嗱，佢带埋阿仔翻去就话可以喂到啫。如果唔系，佢要泵奶噶嘛。 唔怕噶，如果喺香港开会嘅话咧，佢哋又要叮叮叮叮叮，又几十五分钟咁样嘅时间。 嗰啲就唔系放饭钟啦，嗰啲系放饮奶钟啦。 系 佢又唔喊嗰度好喎、 啊， 真系。 咁啊，系啊，又乖。我同埋我觉得参议院可以带阿 B。一齊去咁得意， 不過我覺得都係好事嚟，老老實實。 即係都係其實開放咗好多例啊！ 唔係因為你以身作則啊嘛，如果你咁要莊嚴嘅場所，都喂得奶嘅。係 啊， 咁你商場冇理由趕人走啦，嗰下。 咁咪咯，下次見家長，見到個老師係喂緊奶，各位家長唔好覺得奇怪。 嗱，你係咪都覺得呢個例子好咧？一路見家長，一路喂奶，係啦。咩啊？陳老師，你講多次啊！用用用用，真係嚇。好嘅，電話號碼18238，十二點半之後咧，我哋會讀出你嘅留言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涉及九龙湾奸劫案被捕嘅一名48岁男子，喺受务平警署扣留期间，怀疑吊颈自杀，送院抢救后不治。朝早九点几，呢名男子被发现喺受务平警署嘅拘留室昏迷，怀疑自杀。警方话呢名男子寻日喺秀茂坪被捕，涉嫌同今个月7号凌晨喺观塘道一条天桥底一名女子被抢去手机同强奸嘅案件有关。申诉专员公署就公屋租户违规改动单位展开主动调查，发现去年8月前房署架构有跟进机制有多项流弊。申诉专员刘燕卿话，房署架构有跟进机制并唔重视公屋改动情况。跟进有欠积极同散漫，会令改动单位嘅住户心存侥幸，以为署方默许改动，因此因此公署认为房署管理层需要负上责任，又批评佢哋监管不力，任由问题滋生，对其他租户唔公平，亦都助长风气。申诉专员公署调查又发现，工厂食堂违规招待公众同埋违反地契条款嘅情况相当普遍。公署表示，2012至2015年，食环署对违例招待公众嘅工厂食堂，只系发出一个口头警告。去年至今年一月，喺公署介入后，一共发出36个口头警告，同埋向27间食堂提出咗31宗检控。公署批评部分个案显示，地政总署对违契经营嘅工厂食堂执管力度极为不足。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医管局前线医护人员同医院管理层对执行事故通报机制松懈，近年又再出现病人家属向传媒揭发事件后，院方先至公开交代。他认为医管局应该令医护人员同医院明白，通报是要警惕其他医院，不是惩罚医护人员。彭洪昌又说，现行通报机制是自愿性质，不通报无罚则。被问到是否应该惩处遗漏通报个案，他认为难以好像港铁那以罚款作为惩处，以人事处分，知情不报的人会较为合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烟霞，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炎热，周末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而有大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078点，升63点，成交金额44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0点，跌86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2.2升个八，瑞星科技98.7跌12.3，通达集团2.82跌2.6，汇丰控股67.85升5毫，盈富基金25.3升0.5， 恒生 H 股103.3升6毫，中国平安45.95。中国平安是45.65升毫半，港交所196.5升2.3，建设银行6.35升一仙，中国中药4.38跌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7，日元114.26，瑞士法郎1.009，澳元0.735，加元1.374，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90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977点，升77点。港金现价报11,330元，跌48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219.03美元，卖出1,22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Blue。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Hello， 我是2015年毕业的太阳使者 Jackie。当年在太阳学堂我就跟着电台 DJ 学说话技巧，最紧要梗系有一大班朋友仔啦，度过咗一个又热闹又开心的暑假。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啊！ 截止日期就到啦，唔好等，快啲报名啦！ 寻找来自不同界别的梦想家， 今个星期的嘉宾，声乐学院的创办人 Horace 梅慧汉。 中学嗰时我好投入音乐啦，所以其实我都好仰慕我当时嘅老师。咁你细个好仰慕嘅，即系一个 figure， 你大个都想做一个类似咁嘅 figure。希望生命影响生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阿希、Jerry， 感想感梦， 欣赏我的香港。 我系卫生防护中心嘅张竹君医生，要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尤其是喺流感季节。最紧要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要经常用洗手液洗手，触摸口、鼻、眼睛之前或者咳嗽、打乞嗤，用完洗手间之后更加要咁样做。如果唔舒服，好似发烧、发冷、头痛或者咳嗽，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唔好翻工翻学啦。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20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两位老板，我遇到意外啊！ 做乜咁唔小心啊？你快啲去休息一下先啦！ 你呢啲叫做不意外的意外啊，听过未啊？ 啊，咁当你操作呢个货车尾板嘅时候，有冇照足安全指引啊？ 嘿，我都唔识字嘅。 咁你有冇跟足欧盟标准啦、 啊？我冇 passport 去唔到欧洲噶噃。 哎呀，咁你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机多，安全指引要做妥。我系 Sugar 连思雅。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ugar 诊寄运输打咗几次嚟问嗰啲货几时有啊？我点答佢啊？ 我都唔知喎，不嬲豪仔都好准时交货噶嘛。寻日先打过嚟话12点嚟嘅，而家都未见人。 咁使唔使再打去问下咧吓？ 家 姐，我一早打咗啦，冇人听啊。 点会冇人听噶？你有冇打错电话？你有冇 check 真啲啊？你知你成日揿嗰个电话啦，揿到乱晒大佬。 点、哎、会打错啫？你唔信我，你自己打去啦。 打咪打咯。哎呀，似你迟咁多，阿妹又话佢打咗咩啊？ 咩住，家 姐，豪仔架车嚟紧啊！ 豪仔架车嚟紧，你记得咁亲切做咩？你叫豪记啊，豪仔哈，等我闹下佢先，岂有此理，迟到啊啦！ 啊，你有冇搞错字咁多？咦，你系 ？Hello， 我系豪基个仔，我系豪仔。 你系豪仔？ 系。 你爸咧？咁点解佢唔嚟啊？ 我爸系豪爸。 做咩系你嚟啊？ 因为咁嘅，我爸咧，琴日开工嘅时候咧，唔小心咧整亲脚趾公咧对上嗰块指甲，咁咧佢又唔系几方便嚟运货啦。 佢有冇事啊？ 冇事，指甲嗰啲嘢好小事啫。不过佢由于弯腰咧，想剪截指甲就扭亲条腰啦。咁咪啱啱同佢睇完医生咧，咁啊搞到送货就迟咗咯，真系唔好意思啦。 哦，原来系咁， 系咯， 唔紧要啦。 你要唔要睇下我啲脚甲啊？我啲脚甲都 OK 噶。啊， 唔紧要。阿妹啊，咩唔紧要啊？你知唔知迟到啊？吓啊，交货迟好严重噶，做生意要讲口齿噶嘛，或者十二点送到就十二点到啊嘛。啊，浩仔，你而家迟咗咁多，点赔偿俾我哋嘅损失先？ 俾块脚甲你啦，你要唔要啊？ 咩？我哋边有损失啫？你唔好搞大件事啦。诶，浩仔，你唔使理我家姐嘅，佢讲下少嘅咋。 你又梗系冇损失啦吓，你又买啊？做咩啊？人哋豪记啊叫咗豪仔啦，好亲切咁话啦。你一早都知道豪仔会迟嘅系咪？你帮住晒佢系咪？ 系，诶，佢讲下笑嘅咋，豪仔唔使理佢嘅，麻烦你帮我哋落住货先啦吓。 哇！佢两姊妹为咗我嗌交，莫非佢哋其中一个对我搭糖？咁啊，真系要睇真啲啦。 喂，快啲啦，讲咁耐，指浸浸做咩啊？ 我啲心声你系唔会听到噶嘛？好啦，等我而家落埋啲货俾你哋先啦，我都唔想阻你哋咁耐。诶， 豪仔，你识用块车尾板？ 机会嚟啦，飞云，佢终于请教我关于车尾板嘅常识啦。呢啲好熟噶啦，都即系求其咁个掣都难唔到我啦，我谂系咪 啊？哎呀，真系你睇下你啊，年少咩话？嗰个点啊？ 年少气盛啊嘛？你想讲我？ 气盛 或者年少力壮都得噶？ 都唔系啊！你咁讲嘅呢个后生仔，你咁谂咪错晒咯？乱咁揿个掣就得啦。 阿姑姐，我错啲咩啊？姑姐， 唔系豪仔。每年啊，都有好多因为 soft 操作货车尾板而引致嘅意外，轻则啊夹伤手脚都唔好啦，严重啊夹伤个头，可能命都冇啊！ 哇，佢真系关心我，估唔到第一次见面佢就已经对我咁样咁，今晚真系要讨好同佢食饭哦。哦，系咩？有咁严重咩？关 心你个头咩？你真系乱咁讲嘢，自己心声都处好细声咁，我听晒啦。你冇谂住打我会注意嘅话，你听下。 我打你就有 啊，系有注意啊。好啦。哎，我就话你有冇留意嘅啫？间唔中我都会有啲嘅工友啊，俾嗰块啊货车尾板夹伤噶。除咗夹伤之外啊，可能会因为啊工友喺呢个尾板上面啊做嘢嘅时候跣脚啦，然之后跌咗落地受伤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有资料显示大部分嘅意外成因有三个。 咁多咩阿妹？ 有噶，分别咧就有操作员操作能力不足啊，不安全嘅行为，同埋工友处于不安全嘅环境当中。记 唔记住啊？不安全嘅行为啊，你记住啦，唔该你，豪仔。话晒我同你老豆啊，吓都相识咗几十年啦，我都唔想你出事啊！你个即系你系我当你半边仔嘅，你知唔知啊？ 你质疑我能力不足吓？仲要系操作嘅能力不足， 系啊！ 你鬼马你， 你小心啲啊！话你听， 估唔到佢阿妹个人咁开放，咁快质疑我能力不足，睇怕我今晚都要俾心机啊！我真系从来都冇谂过，用个货车尾板落货都有咁大嘅缘分啊，唔系咁大嘅学问嘅真系。 啱啦，我哋今晚咧就有几本劳工处嘅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嘅安全指引，你攞本翻嚟睇睇啦。 哇！咁快写情信俾我，仲用啲咁嘅标题，啲扮系劳工处。 喂，你系咪路噶？你咪听紧啊？我唔会讲嘢噶。 Thank you。 你听埋先啦。里面咧就讲明，身为货车嘅拥有人、东主、雇主咧，就必须就货车尾板嘅使用采取适当嘅安全措施。使用尾板嘅时候咧，工友亦必须注意呢本指引里面嘅安全措施噶。 你睇下，佢又提我用安全措施啊！今晚真系食饭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啲先得，我明白噶。Sugar， 其实呢度仲话咧尾板嘅设计啦、构造同埋安装咧，都需要符合英国嘅欧盟标准 BSEN 1756-1，又或者系其他等同标准嘅，你认唔认同啊？ 啊，识嘢喎，但系就唔止嘅，尾板咧亦需设置。 符合呢个英国欧盟标准咩话阿妹 ？B BSEN574 或者其他等同标准的双手控制装置。 哇、wow, 你说这个不是上天给我们的缘分，边有咁啱得咁巧？我识 BSEN 嘅时候，佢又识得讲翻个574啊！呢个真系缘分天注定。所谓双手控制装置系咪即系话我哋一男一女有两个按钮咁嘅意思呢？ 你咪想多咗咧吓，阿豪仔啊！你阿爸唔系咁样喎，点解生到你咁样噶？ 阿姑姐又唔系同你讲嘅嘢喎。 嗱，我听住，头先你问嘅问题，两个按钮嘅意思系冇错嘅。双手控制装置咧，梗系有两个按钮啦。你问嚟都多余嘅。而两个按钮按喺边度咧？佢就喺边缘需要咧嘅距离咧，唔少于260毫米嘅。 佢叫你让开，你唔好太近我，唔好近过我260毫米，你阻住我而家。咁按喺边啊？ 嗱，双手控制装置咧，就需安装喺距离货车尾部嘅300至600毫米嘅位置嘅。 听清楚未啊？300至600毫米啊！唔该你弹开啲啊！ 而家我同你阿妹嘅距离其实只系300至600毫米，佢暗示紧我可以同佢有进一步嘅关系，可以再接近啲。 我明白噶啦，正确咁样操作尾板嘅工友系唔会离开安全范围， 因为就算佢想伸个头入车斗里边望清楚，佢都会俾自己只手顶住咗。 嗯， 点解我要伸个头入车斗里边咧？ 佢望下有冇嘢漏啊嘛，系、哦、啦。嗱，睇住本书仲提到啊，双手控制装置系需要由嗰间嘅生产商同埋代理商咧安装啦、改动啦、修改啦或者维修嘅，全部都系佢做噶啦。 系啦，仲有尾格亦要安装适当视听信号装置提醒工友在操作尾板的时候被夹伤的危险、 哇你看看你阿妹一讲嘢啫，世界为佢停都冇埋添 啊！ 呢啲咪我心声咯，即系要有声同埋有灯啦， 有画啦， 你咪想约我睇圣诞嘅灯饰咧？我明白噶啦。咁呢两个装置其实仲有啲咩作用嘅啫 ？Sugar， 我谂你谂多咗啦。但系呢两个咧就系脚部防护装置同车身嘅尾板触角式装置。 哇！ 用嚟咧就防止任何人进入尾板嘅闭合夹口啊！ 嗯， 我呢个区域好危险噶， 闭合 夹 口， 到时会点噶？ 呢个闭合夹口区域咧， 系咪会即时停止啲嘢噶？ 系会即时停止呢个尾板嘅运作嘅，就会好惊会夹伤任何人啦。 其实、 啊、 你下次唔好注视我嘅目光，你就唔会好似头先咁样失心慌噶啦。 啊，豪仔啊， 你定降我嘅电力嘅，哦，我明白噶。咁、那个装置亦都会即时停止个尾板嘅运作啦， 系啊，唔该你啊，保持距离啦。头先你咪得啊，几多距离啊？300至600毫米啊，唔该行开少少啊。仲要记住啊，尾板嘅整个开合过程啊，要以均速啊，慢慢咁样去进行。 冇错啦，即系唔可以时快时慢，仲要安全有效嘅上锁。 仲要安装有效。 仲要安装有效嘅上锁装置，以防尾板意外咁打开啊！ 我哋呢个唔系意外嚟噶，系上天整定我哋今日系要我嚟教你点样操作个尾板噶。我一定会睇清楚附近冇人，我先至会操作嘅。你放心啦。 好啦，得啦，唔该你都系行后几步啊，知你叻仔啦。嗱，教你几句就已经做得咁好啦，你阿爸都可以安心将盘啊生意嫁俾你啊。不过 阿 叔 啊，我教你，你离开你学你个姑姐啦，真系 唔系姑姐，我系佢家姐啊。 系 啊。唔好迟到咯，仲有学海无涯，慢慢学啦。不过而家对唔住啦，我哋要食嘢啦，你快落课啦。 我唱只歌你听先啦， 唔使啦，唔使啦。 头摇右尾板，头摇右尾板。 操作货车尾板危险多，安全指引要做妥。我系 Sugar 连思雅。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绝迹的自由，如响起寂寞前奏，今晚应该喝过酒，令你温望残余的内疚，有了自私的念头。 情愫忐忑于这路口，不足以被占有，无限问的逗留，一刻因怕冷而颤抖，我有被情拉走，这意外不意外，多次合你给我的伤害，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是好衬好衬隻歌噶， 系啊，叫咩名字啊？ 叫不意外的意外。哎呀， 就 是、唱到一半断咗缆，我一阵尽量补翻。连诗雅 哦，好啊。 唔系，如果唔系嘅，我哋听日再播晒成首咯，都可以啊。 都 可以咁衬嘅只歌去到嗰个位， 系、咯， 不意外的意外，咁就冇咗啦，口斜啊，真系。 好啦， 读住听众留言先啦。 系啦， 咁嘅咧，真系。 好啊，我哋今日封烟快活人两个题目。 衰手，不意外的意外， 打佢啊，打佢啊， 打佢嘅手。 第一个题目咧就讲到咧，星期日就系母亲节啦吓，大家有冇同妈妈咧去过旅行嘅经验啊吓？呢位咧何凉茶，我谂应该系妈妈级噶啦，佢就话啦。阿仔咧四月头就结咗婚，佢咧仲安排咗啊四月中嘅时候咧就去泰国旅行，自由行嚟噶，仲带埋外母啊同埋自己个妈妈去添啊，佢仲咧赞个仔啊做得好好啊，嗱唔好大细超噶吓，阿仔咧知道咧佢自己就行，即系阿妈妈啦，就行动唔系太方便，唔可以企得太耐， 嗯， 佢话咧每两个零钟头咧佢就会搵个地方去食嘢啊咁噶啦， 哦呢、這个好好、啊， 佢话其实借机咧即系妈妈知嘅。佢想俾个机会我唞下咋嘛。佢话全程呢由佢哋话晒事嘅，我不知几有信心啊。 呢、這个几好啊。 係、啊、真係有正面啊。杨太丹嘅嚟呢就话啦，同仔呢去旅行呢都系年轻人嘅世界。所以呢长辈呢就应该放下身段，唔好自以为是。喺香港呢就自己就话呢见过咩世面，出到外面啊真係要靠班年轻人㗎。咁样。 呢度有个 dry cat 呢好笑啊，佢话佢打过一份工好癫嘅。 係。 闩个灯掣、冷气掣、闩门，全部要指定人去做嘅。 咦，咁咪同而家啲小学生一样咯？ 嗰个咪系门神啊， 门神啦，门神啦，同埋环保大师。 啊，边个嗰个搞咗个冷气掣咧？唔好意思，你要做翻一次，因为你俾人做咗。 哦， 要再去做过。佢个脑嗰阵时打晒问号，全公司计埋老板得七个人，人工就8000，佢挨咗半年。 哇，佢都真系挨得。 分工好细节 啊，半年都挨到都好叻啊吓，其实都真系、 嗯、 好。跟住呢度咧有 Mandy 啊，佢就话咧佢上一份工人工就万一都系万一啦吓，但系咧得一个人做嘅啫，所以咧冇得食饭，去厕所咧要冇客嘅时候咧就要拉埋度闸，跟住先至去嘅。咁、 啊、 仲要冇得放假，即系我听到呢度都好辛酸啊吓，仲要拖粮。拖 OT 钱、 哎、 勤工无端端取消又冇通知，日日翻工咧，仲会收到嗰啲咧追租金啊、追电话费嘅电话啊。到最后尾嗰格咧，我谂去到呢一格真系都要走噶啦。佢话咧，发觉呢间铺头入边有老鼠添啊、 哎， 所以咧就即刻离开咗嗰间公司咯。哇，即系打工唔容易啊。 系啊，大佬。 OK， 好啦，呢度咧阿梁生就打电话嚟就话啦，香港嘅地产咧其实都有开工冇收工噶、嗯，付出同收入咧都系唔成正比嘅，多劳唔代表多得噶，所以咧地产呢行真系咧要靠运气，睇下会唔会遇到一啲买家，佢就即系佢个佣金 好有心就去买咯。 系啊，呢度个 Windy 咧佢就话啦，其实咧做 TA 啊教学助理咧都会系咁样咧，即系万一人工万一样嘢做嘅、 哦， 基本会议开记录。啊！印文件、填方、book 场呢啲一定要做噶啦。咁啊，有阵时就要星期六又带学生出去活动啦，课后辅导又要关佢事啦，留堂班又要管啦。好听啲又俾机会你，有啲学校咧甚至乎要求 TA 教辅导班补课，甚至系同低方上堂添。 哇！ 课教研室里边最细粒嗰个系你，有咩事都会揾你嘅。佢见过最离谱咧就系一星期翻六日，10000蚊人工。 哇！ 礼拜二四仲要翻八放八。另一个写明职位是 TA， 但是要教一个一班的 DSE 的 BAFS 是什么来的？ 哦，其中一个 DSE 班嘅 课堂嚟嘅， 系啦，佢话真系超多嘢做，就咁、是、啦、 哦，真系辛苦啊！阿 Joyce 咧就讲到啊，同埋爸爸妈妈一齐去旅行啊，嗱、這、呢个 系 另外一格好痛苦噶、 嗯， 因为爸爸咧就唔中意接受一啲新事物嘅，即系西餐唔中意啦，长途机唔中意，最中意咧就去内地嗰度行游山玩水啊，食中餐。不过妈妈就唔同啦。妈妈就喜欢见识新事物， 认为我家无人欢迎， 系啦，亦都接受到其他国家的食物。系话只要啲嘢食咧热，佢就 OK， 佢就可以食。 即 系日本都可以食拉面啦，咁系咪先？ 系啊， 系啦，但系个问题出现啦。妈妈系一定会拉住阿爸一起去旅行嘅，所以系爸爸妈妈好矛盾啊！嗰件事， 阿爸唔中意食嗰啲嘢， 系啦，即系大家喜好唔一样咯。阿 Joyce 仲话咧，今晚咧佢哋咧就会跟团去土耳其。佢话以佢嘅经验啦，土耳其嘅餐单咧味道就一般，食物都好多香料嘅，有阵时咧都几难接受。希望爸爸咧就唔好发脾气，全程咧和和气气咁样啦。 咁啊，如果去跟团嘅应该好啲嘅，跟团咧通常都有啲中餐俾佢入下嘅，好食嘅系啦，即系因为知道你。口味啊嘛，第二自己带多几个杯面啦， 话去旅行都要咁惨， 唔系唔系，杯面系好嘢嚟噶，去到当时， 又或者等我可以俾个 tips 啊 ，Joyce， 你同你爸爸讲啊，土耳其我去过咧，我觉得嗰个地方咧嘅鱼嘅新鲜度咧，系我去所有地方都未食过咁新鲜嘅、 嗯， 我每一餐都系食鱼，餐餐都觉得好好味，点样煮都好味嘅，叫你爸爸可以试下食鱼。 同埋接叫佢试下新嘢啊！ 系啊，好呢度有一个咧，阿 Leo 啊，应该系佢话05年嘅时候，同妈妈、妹妹、老公去上海探亲自由行。有啲人就好准时，有啲人瞓到自然醒。但系准时嘅咧就系我同我老公，瞓到自然醒咧就系妈妈同阿妹。佢话喺上海每一朝早咧，佢都要喺酒店大堂用内线电话，经工作人员转驳打上房间去催佢。佢话我好彩自己普通话还可以，但系经此一役，佢暗暗发誓，我以后都唔同妈妈妹妹去旅行，无论系跟团定系自由行。 跟团好啲噶嘛，跟团冇得咁样啦。 喂，我都觉得有啲唔系几好啦。虽然话就话系你嘅家事，但系因为你又唔需要去到咁狠啦，因为佢话 以后都唔去。 佢话好在我亲戚唔多。难听啲讲，老嗰啲都走咗啦，下一辈都冇联络，系咯，话又唔好啦，几、 啊、 难得阿妈仲同你去旅行， 真系啊，咪嗱，即系咁样， 瞓下觉晏觉有乜问题 咧？有呢个经验咧，咁下次就醒目啦，觉得咧咁跟团咧其实最好噶啦。即系带埋老人家，因为有车接送、接上、接落啊嘛，又唔使谂行程，又唔使等啊，成啊咁。阿妈跟得团咧，嗰啲阿妈咧就一定准时嘅。 系，但我哋又唔知啦，即系瞓晏啲，即系瞓到几晏咧吓。即系如果真系瞓到黄朝白晏，又真系会几讨厌嘅。同埋试下讲咯， 系啊， 少少啊，嚟一约一步咧。 同埋多句啊，应该系同阿妈去旅行系重点啊嘛，旅行应该系其次嘅。 都啱，都啱，都啱。 劝下你吓， 系啦，唔好唔激啊。好，阿陈生咧就话啦，佢而家做保安嘅，收紧咧最低工资，其中一个入职条件是识两文三语，他说我识两文三语就不用收最低工资的工种，即是那个人工，哦啊、是啦，做保安都要识两文三语，但是最低工资、哦、 是啦。文辉就说某大的连锁快餐店11,500元一个月，做一个餐厅嘅见习经理，嗱都几高位置啊，系咪？佢话咧，但系个要求咧就要有多年管理人员嘅经验。工作范围嗱，佢话系见习经理啊，包括落单、执台、扫地、拖地、倒垃圾、洗杯，唔可以指挥下属，要绝对听从上司嘅命令，仲唔可以驳嘴啊！员工之间咧系唔准倾偈嘅。佢话咁样个要求算唔算过分？ 我唔准同人倾偈，点交流啊？ 富士康嚟嘅呢 个，你系人嚟嘅根本就系啊。 OK， 喂，呢有个好笑啊，佢咧好似讲过你咁样噶，佢话同阿妈去唔好跟团 啊。 以为跟团安全，点知咧永远咧起身迟到食早餐咧跟唔到人啦，人行就佢企，团行就佢去厕所，睇完景点要上车咧，就永远系最后嗰位，食蒲飞最迟走又系佢，做咩都要等佢，下下都唔识咧，就好似大乡里咁样。不过你叫佢买马四川十一点田咧，佢真系叻到飞起啊，等收钱添嘛， 咁咪得咯。嗱，话俾你知，叫你妈妈努力啲去买马，赢多啲马，跟住你咪可以包晒成个团去边度都得咯， 笑爆嘴 啊！飞机都得啊，可能。 OK， 好啦，呢、這个黄生打电话嚟话咧，做老板都有老板嘅难处，公司细细啊，一个人咧通常咧都系兼几个角色噶啦，咁又话唔做呢样，又话唔做，咁做公司都好难运作嘅，所以咧自己请人嗰时咧会讲明乜都要做， 连饭盒都要帮手买， 都系嘅。 咁你即系讲清楚，咁你就好啲啦，叫做系咪？ 系啊 ，Kevin 咧就话啦，同长辈去旅行咧，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哋永远都觉得咧，啲仔女咧系小朋友嚟嘅，下下咧都话嗱呢啲唔好食啊吓，食啲嘢食热气啊唔好食啊，冷气冻啊，最多几件衫啦。哎呀，行夜啲咧对身体唔好噶，即系夜啲出街又唔好啦。仲有一啲咧就系一边食一边话咧都系中菜好啦，食贵啲又话浪费金钱。佢话咧。其实啲仔女啦都已经成年啦，出嚟做嘢啦，日日俾人话咧，咁样又唔得，咁样又唔好。佢话咧好难相处得开心咯， 系啊。 但系呢个咁，我梁太就话啦，经常都同屋企人去旅行嘅，但系当平时家中生活嘅一部分，咁嘅心态咧，佢一定冇事，因为你平时咧咁就惯噶啦。咁去旅行心境咧，一定要放松啲，啊吓，唔好斤斤计较。 系啊，呢度有个陈大火啊。佢话我唔 buy 嗰句啊，出嚟做嘢唔好怕蚀底，佢唔 buy。佢试过读到中七出嚟做清洁保安，高过晒嗰班所谓管工经理啊，好多文书处理咧对佢举手之劳。但系嗰啲保安嗰啲文书咧，佢系十只字写八只字都仲系磨几分钟嘅。佢初头会帮手，后来就睬佢都有味。佢话我收嗰份人工，我唔会帮你做晒咁多嘢噶。 系啦， 嗱，所以点样穿埋佢啊？ 嚟啊，二穿一啦，我哋 同阿妈去旅行。同你嗰份工一样，最好写清楚你啲条件要求，讲到明晒，包冇眼桥。听日见， 拜拜。